喂 ，Hello， 睇下有冇大粒仔，有冇爆麦？因为佢爆咗少少喎。喂，你好啊。 喂，你好啊。 喂，你而家 online 咗噶啦噃。 系咩？ 咁咧，即系都系嗰句啦，50个人先开始啦。如果唔系咧，重复又再介绍过，因为大家都好心急，问一下啊呢位边位小姐嚟嘅咧咁样。 鬼王 J。 咁有自信，叫做鬼王 J， 要交货喎，真系。 冇啊， 可能下次整个光头嘅头粒扮啫。 O K 喎， 扮半钟先。咦？系？喂？咦？好恐怖下喎。 O K， 你淘宝订个俾我。淘宝订个俾我，咁但系。 系咯，我觉得咧，我最近咧，即系翻听翻潘少聪咧，潘聪嗰啲 live 咧，我觉得最好笑咧，就个叫做七仙鱼。 哦， 嗰个咁你去嚟亲咧，潘聪咧好兴奋嘅、哦，即系成日都即系任何嗰条女讲乜咧，佢就讲咸湿嘢，即系不过其实嗰个七仙女本身真系想讲咸湿嘢，但系佢就想用一个好正经嘅方法讲咸嘢，咁啊潘聪咧就忍唔住咧成日狂笑佢，真系非常精彩，可惜太少啦。 你竟然有听佢？ 我有噶，我好中意听七仙女噶，因为 我系七仙女，唔系听潘聪啊。 潘聪中意听，但系我七仙女最好笑，即系最能够令到潘聪有啲异常嘅举动啊嗰啲。啊监制啊，可唔可以俾啲嘢我饮啊？梳打水咯，同埋阿嘉宾个寄存咗嗰樽酒咧，又要拎嚟。 酒 咧？唔系嗰樽忌廉。喂，咁啊，唔该，监制先啦。咦，今日咧，即系啲反应真系好唔同嘅，老实实。 系嘛？ 即系有时真系唔系好想揾嘉宾，原因咧就系 冇， 原因就系咧，即系太多听众要招呼啊，真系。 哦。 即系讲反话啦，当然识听 嘅。唔系嘅，咁你都识好多女女噶嘛？其实 我识女女，但系唔入嚟噶嘛。 咩啊？ 姐姐 又识得多啲，好似你咁青春少艺嘅女女咧，哦、就真系事实少嘅。 咁大个高帽扣落嚟。 咁啊，我喺我侧边嘅女女咧，全部都系青春少艺嘅。 除咗我， 唔系有边个妈妈唔觉得自己个仔系小朋友噶？系咪？即系 even 我成半百嘅老人咧，我妈都仲当我细路仔。 哦，帮你绑鞋带啊？ 咁未至于，而家我帮翻佢多啲。 哦 ，OK。 好啦，咁啊，首先招呼第一轮朋友先啦。哇，真系冇得顶啊！一开波就有个黄色嘅 tag， 又同大家介绍翻咧。如果大家个 chat room 度见到黄色嘅 tag 咧，你睇下够唔够声先，都冇人复我，够唔够声添？唔紧要，读咗人哋啲招呼咗听众先。 Hugland，Hello， 系 恒黄探长， Hello, 大家好。大力水手789， 喂 Hello, 大家好，探长好。少少，大家好。 喂 ，hello。 Ringing Marv Morth， 今晚咁早，恒宏准时三个 haters。Mayhem， Hi， Ultramank 数96。 Hello， Ultramank。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Live Chat。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abide by our community guidelines。Learn more， 恒宏。今日好干呢 ，T Mono， Hello， 恒宏。有嘉宾正啊 ，Ringing Marv Morth。 咩啊？你哋唔系唔中意嘉宾嘅咩 ？Ultramank 数96。Music set up 我恒宏港币50元， 喂 茶水副嘉宾。 喂，咁啊，真系嗱，呢啲就知规矩啦。 哦、 因为咧，头先同阿 J 食饭咧，佢想夹翻一份，梗系唔使啦。你要多谢我呢啲网友咧，因为我哋所有 多谢多谢 呢个膳食咧，同埋呢个饮品咧，都系就佢哋 sponsor 嘅。咁啊，多谢先。咁咧就。咁當然係唔可以代薄佢哋噶嘛。咁、你頭先有冇代薄你先 ？OK 啊，嗬。 O K。 即係要乜就有咩食嘢嚟攞，咁樣幾好啊。只可惜嗰度冇生蠔啦。 O K。 就冇紫薯拉絲嗰啲咁嘅需要啦。 嗰啲我普通嘅啫。 係。咁啊，所以咧就係、開心啦，因為頭先其實下次唔應該去啲咁舒服、咁靜嘅地方食嘢。係 嘛？ 因為我哋已經吹咗好多水啦。 哦， 吹到乾乾地咧，咁啊唯有咧重複翻炒頭先嗰啲 ，O K， 使唔使 延續落去？ 其實就唔使嘅，老實講，如果真係同阿 J 傾偈咧，因為我哋差唔多半年先見一次， 差唔多， 咁所以咧就唔驚冇咩傾嘅，因為佢半年裡面咧去咗個地方啦，就唔係去個地方，去咗好耐，都幾個月啦，係咪喺嗰度？ 4个半月到啦。 喺4个半月都唔喺香港咧，咁我唔知有冇留意香港啲嘢啊，又或者。嗰边发生嘅嘢多唔多啦？同我上次同6月嘅时候同你倾嘅时候，有啲咩唔同嘅体会？一阵间可以逐一 慢慢傾啦，係咯。咁我頭先完全冇傾嗰啲嘢嘅，我頭先講下是非啊，講下啲朋友嗰啲近況啊， 講下媽， 講下邊個結咗婚喎、啊，嚇唔係啩？佢都有人嫁咁樣嗰啲咧，即係嗰啲咁嘅事。 因為我都唔係幾 update 朋友嘅近況、 啊。係啦，例如有一個特別大反應，嚇唔係啩？結婚咁樣， 係啊，即 係。咁我開頭以為阿 J 咧就哎呀好失望啊，真係原本。 唔係我話留翻俾你。 係啦，原來係咁解嘅，我 read 唔到你個表情啊當時。 因為我都唔係。又唔算話成日喺活躍喺呢個圈啊，或者同啲朋友。 邊個圈啊？講具體啲。 可能呢個音樂圈或者咩 keep contact。 係。 即係其實任何圈都係啦。 係啦，其實咧，而家香港咧就好同以前好唔同啦。以前咧講音樂圈咧，一般尤其是我啲網友咧嚟自唔同嘅 party 咧、就覺得音樂圈咧就係 pop music 嘅。咁啊，欣怡啊，應該真係叫音樂圈嘅。 欣怡， 欣怡嗰啲圈子咧， 整曲奇嗰、那個， 即係唔知佢整乜個。啊，係我整曲奇，我企我欣怡都整咗。唔係講下笑啫。 O K， 好專登 hurt 下佢整出嚟嘅，唔係因為監製都整過曲奇。 哦。 咁咧，應該可以仲有剩嘅，可以試下啦，一齊即係試食嘅時間啦。咁因為咧，除咗出下四人唔可以冇唔食嘢嘅，因為秉承住一啲 haters。點解之所以咁 hate 咧？因為其中咧。而我拉俾我食嘢， 我諗住上嚟聽你食嘢噶嘛。 係，即係佢唔中意， 夾夾聲嗰啲。 冇錯啦。咁其實咧都唔明點解咧網上嘅娛樂咧，你唔中意咪唔好睇咯，又唔使錢。咁啊，但係咧原來咧對某啲人嚟講都係樂趣嚟嘅。真係變成樂趣，係真係變成一個產業添。我諗遲啲，因為原來咧即係個 market 好大嘅，即係正如頭先同阿 J 講過咧，即係而家喺網上面。即係形容一樣嘢或者介紹一樣嘢咧，你平平實實咁樣講咧，係冇人留意嘅。 係啊，冇人睇。 即係一定係有啲 誇眾取寵嘅。 係啦，同埋咧講親都講唔好嘢。 哦，係。咁啊就搞啲是非咁樣 最大嘅市場嚟嘅呢個係。 係啦 ，Nana 都推搭啲係咯。 係咪啊？啊， 系咯，喂，咁咧嗱，因为咧好多人咧都诟病于咧，喂，屌探长你成日都抢晒麦，咁叫嘉宾嚟把鬼咩咁样？ 吓、啊，我今日谂住系嚟听你讲嘢啫。 唔系，但系其实唔系嘅，其实咧、因为而家系未开始，我专登令到嘉宾咧系人齐嘅时候先开始嘅。 哦 ，OK。 咁所以咧呢个 moment 咧，我就不停咁样抢麦，抢到怕为止，即系抢到有人入嚟为止。咁所以你可以唞唞先，因为咧而家实请嘅人数咧都系。好少嘅啫，我估系有几多？睇唔到添。 五啊一， 啱啱五啊一，啱啱够喎。咁啊，所以可以继续啦。我又见到啲好开心嘅一啲红色嘅 tag 啦。 红黄半白只系中青年，黄救星发领黄。 我系苏伦咁早嘅 ，Hello J 探长， 我哋打招呼啊，沃 传 ，Hello 数九十六， 喂 ，Thank you， 出名， 继续吹，继续啊 ，OK， 沃 传135 ，Hi 老探啊 J， 张佳 ，Hello 探长，嘉宾红红，要脆口记零食，索索星星都 feel， 薯片嗰啲啊， 探长，我终于赶到翻屋企啦， 张 佳，嘉宾系咪之前讲西藏嗰位， 系啊， 红。最憎有嘉宾唔听， 唔听咁睇下咯。 可能阿俊介咧就之前系听 archive 嘅。 哦。 咁样冇理由唔会对你有印象，我觉得，因为好多人都系冇个 thumbnail 走入嚟嘅，知唔知啊？ 系咩？ 系啊。 唔系俊介啦，我见佢好似唔系集集都有。 佢唔系噶，佢系选择性噶咋。 哦，嘅蒲头选择性。 即系有啲嘉宾佢啱。未入嚟咯，咁嗱阿苏伦你唔听咁睇下都 OK 嘅，咁但好明显咧，嗱有位阿 J J Lance 啦，同埋有位叫做阿 Norman 咧，佢有嘉宾咧讲到明嘅啦，打个招呼就走噶啦，即系最憎嘉宾噶啦，即系唔系憎嘉宾啊，佢憎有嘉宾嘅嗰集嘅，咁但系其实憎咗有听嘅，我估啊。咁但系 只不过系比较中意你， 佢中意争啊。 OK，OK， 就系咁样啦。喂，咁啊，既然齐人咧，咁就到介绍阿 J 啦。因为即系呢度可能就咁眼见咧，都有几位都识得佢嘅，起码几多你讲西藏啦。 系。 咁我又重新介绍翻 J J 俾大家啦。咁 J 咧就係一個 band 友嚟嘅，所謂 band 友。 喂，十年前有冇？ 我由頭講起，我點樣識你啊嘛？即係費事有啲人話：哇，探長成日都同啲靚妹 hang 交喺度 flirt 咁樣，但其實唔係噶嘛。 我都會同啲老嘢咩噶？ 你會啊？ 唔係， 我仲話你話點會添？ 唔係做個朋友係自己。 OK， 咁咧即係其實男人咧，即係同人 flirt 咧係一個長壽嘅秘訣嚟嘅，原來。 哇！ 即係成日都同啲後生女傾下偈啊，即 係 有啲係啦，冇錯，你睇下謝賢咪知咯，不停咁搏住自己條命啊，都係因為 何鴻燊嗰啲啊。 你睇下阿次官咧，佢幾多女嘉賓啊？ 我唔知道，我冇睇喎。 左擁右抱咁啊，即係連阿飛碟會個阿 Moon 咧，佢都左擁右抱嘅，好開心噶。咁所以就係、是、我都即係唔希望自己咁短命啊，因為我覺得咧、okay. 人生嘅意義咧，即係自在。即係做一啲自己開心嘅嘢啦，有時唔係為自己添、啊、我成日都做埋啲交嘢咧，即係冇乜自己著數，但係又好中意做嗰啲嘢。 哦，自嗨。 即係好多人認識得我都知道我係呢種人嚟啦。咁咧，希望自己長命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嗰啲嘢咯。 同埋我都覺得，即係群多啲後生嘅朋友或者咩同事咧，係會有。活力啲，令到自己同一時間， 即係你都會想同啲後生啲嗰啲細路仔， 都細路仔又未知，未至於嘅，即係可能啲可能廿幾歲嗰啲可能同事啊嗰啲咯，即係會係咯、哦、一齊可能交流一下、哦、或者 因為你喺啲廿幾歲嘅同事會唔會人哋覺得你阿姐定係點咧？ 咁又唔會喎、 啊，即係你玩， 即係可能我都有一個好幼稚嘅一面啦，所以大家有啲位咧係都會係夾到嘅。 係呢樣嘢都好緊要 啊！係咯，啲諗法可能都似。 即係收家今日咧，因為嘉賓嚟咧，我打個燈禮個光咧， 係咯唔同， 俾人睇到啲鞋盒添。 有咩事啊？ 因為我用個鞋盒嚟晾住電視咧，其實因為嗰個電視櫃咧、哦，我原本擺喺出邊嘅，但係冇定擺喺窗台咧。哦 其实你唔讲冇人知 嘅，但系个鞋盒真系好肉酸啊！我觉得啲色唔系好夹， 还好， 唔紧要啦。今次例外啦。 个灯系咪柔和咗啊？ 唔系柔咗，系个 angle 冇咁窄，冇咁边，系 flat 咗。咁所以咧，因为费事俾人哋投诉啦，因为拍女仔同拍我呢啲阿叔唔同嘅、 嗯， 阿叔又有个性咧，所以咧个阴影强啲咧，硬净啲，即系啲轮廓会出啲。但系女仔又唔得噶嘛，女仔会。 啲毛孔啊大啲， 系啦，冇错，啲影啊眼袋啊嗰啲又深啲啦。咁不过 J 又无敌噶啦，啲角度冇乜改变 嘅，梗唔系啦。 因为佢下巴够尖咧，就唔会双下巴咁样，即系所以佢啲容易打灯嘅相对就。咁我呢啲又麻烦啲啦。 我都系扁口扁面嗰啲嚟 嘅。嗱，你都扁口扁面，咁欣怡咧， 唔好成攞欣怡嚟比好不好？ 唔系，因为欣怡咧就比较代表性嘅香港艺人嚟嘅，我觉得就相对又有话题性嘅。咁所以我专登成日讲佢嘅。 欣怡。 喂，咁啊，一阵间我攞啲 cookie 俾你试下。 我、哦、好啊。 嗯，就食晒未啊？喂，监制。 未。系咪无糖嗰啲系嘛？ 系啊，冇错。 低啦。 低糖啦。喂，咁啊，俊介头先招呼咗佢啦，西藏果威系啦，冇错啦。最憎嘉宾唔听啦，苏伦真系好笑。 Derek Lee 港币五十元。Terry Kwok J 欢唱女模真心。Derek Lee 少少意思。恒宏 一张少 西藏咁多人搞撞到 JJ Lens， 我报到 先。喂 ，Hello JJ， 正想讲今日好光。 系啊，冇错啊，平时呢啲地方系冇光噶嘛，啊、即系呢个灯箱嘅 angle 嘅问题啫。咁、啊、我各话说咧，我啱啱头先阿 J， 我睇 meet 佢嘅时候咧，收到淘宝嗰啲器材啊，咁因為咧而家咧大陸咧成日啲廠咧出埋啲好古怪嘅 product 嘅，咁咧話說咧就因為我早排買咗兩把好大嘅 studio 嘅遮咧， 係， 咁咧佢因為喺淘寶嗰啲 thumbnail 咧冇比例冇剩嘅， 係， 咁我買翻嚟我先知道咧，原來呢個廳開唔到大到， 佢雖然有尺寸嘅， 有尺寸嘅，但係你幻想唔到啊嘛。因為你只係知道個直徑有幾大， 但 個寬度，即係個深度我冇睇到啦。咁同埋咧，我原本咧係以為影硬照嘅時候咧，俾閃燈用嘅一個一個遮個燈箱啦，但係咁後來咧，哇！發覺我用咗一次啊，係非常好用啊，非常之柔和。咁點知後來我諗住，咦？如果拍片都用埋佢咪正咯？咁於是乎咧，我要買個超級慳電嘅LED 燈膽其實好普及嘅啦已經，但係佢咧係一個 soft 嘅 LED 燈膽啦。咁、但係我有咁大，買到咁大咧個 box 數 買到百四瓦定唔知 哇， 係啦，百四瓦嘅 LED 好光噶啦，即係當佢食甲軍得一半，你當佢，因為大陸啲嘢成日都係你買一百嘅得翻三十咁嘅，十翻五十咁噶嘛，咁啊買最大買百四瓦噶啦，點知又係冇睇比例喎，嗰個淨係話幾瓦，但係冇幾大喎，哇！點知人家反煲咁大個 LED 燈罩。好壮观，一阵间有机会俾大家睇下， 开嚟睇下。 佢里面内藏风扇同埋散热网， 哇！ 哇，真系我觉得 几合一嘅， 又好抵，要99蚊人仔。 拆 晒 出嚟 嘅 呢啲， 拆晒噶啦。喂，你俾个俾人观摩下，真系好好笑啊！ 低低位未可以拆，系有。 两个都拆咗，试晒。 有嘢 有。有嘅。嗱，佢重就唔重嘅，就好轻嘅。咁咧话普通悭电胆啊，咁其实咧我自己戆居啫。如果你睇个比例咧。即其實都知佢俾個比例我啦，但係咧我就 focus 喺嗰、那個反光位啊，因為咧佢而家呢個膠面咧，原來一個罩嚟嘅，佢裡面只不過一個花灑型嘅 LED 啊，因為佢介紹嘅時候咧就拆開咗俾大家睇咧， 係 佢係原來有成八粒 LED 喺喺個頭花灑咁嘅，咁咧佢有個 diffuser 咧就成個蓋咁嘅， 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要好鬼啱 studio 用喎呢啲。 但系好劲， 系咯咁大个，得大过个头啊，几乎，但唔系一个，差唔多。咁于是乎咧，超笨实地，我怼落嗰把遮嗰度咧，插遮嗰位插唔到啊。原因就系佢个 diameter 大到咧，佢冇遇到咁大嘅灯胆啦。好彩我呢啲解决问题嘅专家咧，我就用多另外一个 adapter 咧，就即系用两个灯嘅 adapter 加埋咧，就可以用第二个薄内嗰个摆遮，咁、完全完美解决到个问题。同埋效果非常好咯，即系要用咁平嘅价钱嚟解决，即系做到呢样嘢咧，真系好鬼开心啊！ 你影嚟睇下 嘅，系啊，因为近来咧就教人影相啊，即系有啲商业嘅摄影班咧，就原来问阿 J 咧啊，你识唔识人做呢啲咧？原来佢就真系又识啲摄影师啊做呢啲。 啊，有，我见有。 原来我收得好平啊！ 系， 原来而家个价钱教影相原来好贵嘅， 或者咩班都系 咧，或者咩名气咯，可能有。 都系嘅，唔系咁你嗰啲人整个蛋糕，其实又样衰又成，都收人四五百蚊一堂，又有好多人帮衬，咁其实系咯，你教影相都差唔多啦。 喂，咁你旧同事系咪都颇有名气嘅？ 唔系啊， 唔系啊， 唔系， 真系旧铺，但系有学生嘅。 唔系，咁佢哋就系呢啲就系好多时有自信开班 啊。 唔系，虽然我都有谂过。 嗱，你问我有冇自信咧？我又唔系冇自信噶， 只不过惊冇人嚟 啊。只不过又有同理心啊嘛，即系又谂下人哋嘅消费能力啊。咁又唔知啊，咁所以以阿 J 个旧同事有价钱即系个 reference 俾我听咧，原来我而家收紧人哋个商业个班咧，啱大一半价钱，系咯，即系譬如人哋一堂要俾五嚿水，但系我一堂系俾250蚊。 你呢个系同唔系同情价嘅，有同理心价咯。 哦，系咯，咁 体验价。 但系咧，即系有啲打擊咗我自信原因咧，就係舊年我喺呢度呼籲過咧，我收得仲平嘅，但係咧都有啲聽眾好坦率咁同我講咧，嗱老實講啊，體驗班唔使錢咪嚟下咯，即係如果要錢就唔好加叔啦，因為影相嘅嘢係嘛，自己影又得，我自己摸下摸下又識嘅，咁不如你講咗慳多少時間，咁係咯，就係咁咯，即係我嗱好坦白咁講，對事唔對人咁樣，你唔好係有 hard feeling 咁樣講。咁所以就打擊咗我信心，收咁平咯。所以 可能目標嘅客户唔同咯， 係都應該係。 係啊，你可能 要 第二度 要嘥少少 marketing 咯。 係咯，因為我都有諗嘅，即係如果呢段期間嘅話，可能都可以搞啲唐卡劇體驗班咁樣。 係， 但係睇下我 嗱呢個大班嚟，如果你有最近要睇 下有冇時間啦、 啊， 即係嗰啲半日嗰啲咯。 係啦，嗱，點解大家有少混亂啦？譬如頭先講 band 友，咁阿 J 又同唐家有咩關咧？咁咧我又試下由頭嘅陳述少少啦，嘥15秒咁樣介紹阿 J 啦。咁佢阿 band 友原因咧就係、是、我搞 stage two 嘅時候咧，佢係其中一隊報名嘅樂隊啦。 嗯， 報名因為你自己報名，因為有人叫佢嚟噶。 哇！我真係唔記得。 葉仔嗰啲咁樣， 係咪 friend 啊 ？friend 嗰啲咁樣咯， 係咪啊？ 啊嗱，呢啲其實呢啲 band 咧都唔係有目標嘅 target 嚟嘅，即係靠楞嗰啲咧，通常冇乜誠意嘅。但阿 J 就出奇地咁有誠意啦，即係有 share 翻條 link 啊，有同幫手宣傳下，究竟原來香港有人搞呢啲咁嘅 indie 嘢啦。咁但係如果其他嗰啲咧， 中間有啲 groupie 喺裏面咧，即係佢明明係又唔係夾 band 嘅，但係好崇拜嗰隊 band 嘅，咁就夾硬咧就用佢嘅身份咧叫啲 band 嚟 stage two， 咁令到嗰啲 band 咧就飄飄然、沾沾自喜，好似有人嗌佢嚟表演咁咧。我最怕呢啲咁嘅合作關係嘅。咁咧阿 J 嘅性在唔係咁樣咯，咁 friend 咗啦之後，起碼溝通到先啦。咁之後咧，我就一路咧以為係音樂人啦，咁佢又出 solo 啦。佢自己 live 有幫我影下相啦，咁早排我就 post 相相 系， 就阿 J 嘅相啦。你喺上面点会记得下面影边个影紧你啫？通常都有个人叫 Fixing 嘅影嘅啫嘛。 系啊， 起晒朵啦，人哋开相剪就成啦。 系咩？我唔知 啊，就系咁咯。 我真系唔知。 咁咧，于是乎咧，咁阿 J， 我以我所识佢咧，佢唔系全职音乐人啦，当时 系。 咁咧就系、是、做 design 嘅， 系。 咁咧就所以咧佢有。藝術天分就梗㗎啦，因為唔係點做 design 啫。咁於是乎咧，佢近年咧原來就去咗尼泊爾，係就學藝，就學畫啲佛教方面嘅美術 啦， 係啦，咁嗰、那個統稱叫唐卡。其實唐卡係一個咩稱號嚟嘅，其實 唐卡其實係藏文嚟嘅， 係 即係講緊一啲藏文，即係唐卡，即係嗱，我睇我都係睇 Google 啊。 是 就是话照译唐卡是一个藏文，就是话一些卷轴的画咁样样咯。 哦 ，OK。 咁其实以前流传落嚟，其实又唔系净系佛像嘅，即系可能佢有关于医药啊或者生活啊咁样样。 哦 ，OK。 但后尾演变之后，可能而家发展就可能最主要就是画佛像咁样样。系啦，即系就俾啲佛教徒可能请翻寺庙或者屋企咁样喺度安放咁样。 系 ，OK。咁即係嗱，以我所知，我上次見到你post 啲嘢出嚟咧，即係我點解揾你咧？我就係見到你 post 啲嘢出嚟，其實好特別喎、哦。即係我認識咁多人都未試過人讀呢啲啦。咁我見到你上次 post 啲嘢出嚟，同你今次 post 已經好唔同啦。我見到你今次畫嗰啲嘢咧，直頭係好似起天壇大佛咁樣咧，即係成個骨架、成個 structure 咧要畫咗出嚟先嘅，即係比較科學化啲嘅。咁其實呢啲科學化嘅。嘅好類似 cat 圖嘅嘢咧，即係有曬啲比例啊， 係啊， 頭頸身係咩比例啊？佢嘅動作要預先畫曬個 structure 出嚟先噶嘛，咁係咪其實古代已經係咁畫㗎？定係近代配合咗而家啲方法咧？ 其實古代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嘅，即係由佢做嗰個畫布，其實畫布都係要自己做，即係用呢個石灰粉加牛皮膠咁樣啦，撈埋，跟住再係啦自己。整個布之後再打磨啊，跟住然後係。 即係由個畫紙，即係畫布開始，你都要重新。 因為以前咁，你冇咁多嗰啲器材或者咩噶嘛，佢哋連筆都係用燒過嘅炭枝木枝變成炭筆。其實而家西藏都仲有啲人係跟呢個傳統，即係唔用鉛筆啦，用嗰啲炭枝畫。咁跟住你嗰個比例係啦，即係傳統嚟講，佢哋要跟足曬嗰個比例，有曬嗰啲叫格仔咁樣啦。可能头身啊手脚其实有晒比例嘅，系啦，咁正常都系要嘅，你画晒啲格仔先，你先再画入边嗰啲手脚啊咁样样，咁但系一啲可能比较经验老道嘅嗰啲唐卡师傅咧就。即是画熟了之后其实他都不用再画这些格子、 哦 okay。即是学的时候等你了解的比例。 对啦。 跟着当你有印象之后你自己就已经啱返。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啲画师都会去啲庙啊西藏嘅庙或者尼泊尔嘅庙嗰度帮手画啲壁画、天花板咁样。咁你又冇可能咁大幅墙你又画埋嗰个格子嗰个比例㗎嘛。所以就是其实都是一种训练。你画熟了咁你咪大细你都可以掌握到。 我見過一些畫牆畫壁畫那些呢、現在的方法呢例如畫一些好過 3D 的東西、即是你從一個視點望出去將一個 2D 的建築物但是它的務求畫出來變成一個 3D 的、其實香港都有這些、我見到就是用個 projector、 projector 射下去然後起了一個 outline 然後才畫的舉個例子、希望大家欣賞一下那位我不知道誰畫的如果大家是黃金商場呢有个叫新乐戏院嗰个商场，即系黄金商场。 系。 旁边即系你咪睇佢咁斗泥啊，隔篱督紧猪肠，楼下卖紧椰汁咁样咧。但系佢嗰个商场咧个翻新咧，佢又揾咗一个唔知咩 designer 咧， 系 画咗个立体嘅壁画啦。 系。 就係畫得幾好添嘅。 有啲咁嘅事。 咁嗱，嗰度係桂林街搭呢個福華啊福榮街嘅。咁咧，即係冇人提過呢啲喎，即係可能我冇睇過呢啲媒體啦。咁原來咧喺個咁鬼麻甩咁鬼 MK 嘅地方咧，有啲咁嘅立體畫 咯。我都唔知道有幅咁嘅嘢。 係啊，即係我覺得總好過咧，因為香港所有老土怪咧、包括保險公司要揾啲員工自己走去。天才表演呢實係 graffiti 啊hip-hop 呢啲㗎嘛即係咁樣就好有型㗎啦嘛。 hip-hop 。即係以前古代呢香港就覺得好有型嗰啲有夾 band 啦。就乜撚 band 都勁嘅。總之冇 band 唔勁嘅所以統稱叫勁 band 啦。咁但係呢後來呢2000年之後呢所有啲老土怪就扮 hip-hop 囉。即係覺得。 一定要 rap 囉。 係啦覺得 MC 人好似自己嘅嗰度。咁所以呢就你見到即係我都幫人做過一啲保險公司啦、金融機構啦、嗰啲 iBank 嗰啲啲 annual dinner 啦，佢覺得除咗自己哇紅財位啦，識揾錢之外咧， 就好有才華， 好有才華噶，成日 yo yo 係咪 yo 嗰啲咧？ 戴 cap 帽先 ，yo 到你爆，戴 cap 帽啊，同埋啲動作個個勁聯咁樣啊，即係硬係知道嗰啲動作咁樣嗰啲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我係mastermind 我就唔會再做嗰啲動作，因為唔係係 mastermind 嘅問題。 mastermind 掉翻转头屌晒呢啲啦， 但系问题就系嗰啲人个个都喺度扮紧你啲，你又即系谂 系丑化嘅。 譬如你讲 Drake 咧，即系嗰个黑人唔系黑人嗰个 rapper 咧，佢其实动作已经唔系嗰啲嘅，即系佢已经系先进少少噶啦。即系虽然都系戴嗰啲戒指，但系咧我唔知点解香港咧嗰啲 rapper 咧全部都仲系嗰啲，即系手指要调转啊，同埋揸咪好乞人憎嘅。揸个 feedback 咪啊，即系咪支咪嗱？你一啲 dynamic 咪嗰个构造咧，就 系 支咪柄啦，个咪头，跟住个 wind filter 一个球咁样噶。咁嗰个球咧，唔系俾你就揸住嚟唱嘅。我而家见到啲人唱 K 都咁样唱嘅，即系你谂下 MC 人嘅威力有几大。咁但系如果你喺 K 房咁样唱，就大领落啦，就 feedback 飞到爆咗啊！因为你将嗰个出声入声嘅位咧 focus 咗喺个窿嗰度咧。咁變咗個速度個聲來回都係靠嗰個窿嘅時候，有個風洞效應咧。咁你個麥收音同個喇叭出翻嚟啲聲就有個風洞效應咧，咁好容易 feedback 嘅。咁但係咧，你一見到呢啲人，我想冚佢兩包啊！大佬隻耳仔俾你 wit 到爆， 係爭啲嘅。 係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唱卡拉 OK 咧就唔好咁樣揸麥啊，真係好鬼老土嘅。即係明明係冇常識嘅人咧，喺扮鬼扮馬之後嘅揸咪嘅動作嚟。 OK 啦，而家冇人唱 K 啦，應該 有啦，梗係 少唔係嗰啲鋪頭咯。 啊 ，OK， 搬好似話上曬樓噶啦。 嗯， 系咯，上晒楼啊嘛，嗰啲咩 Mister 咩 Red Mister 定咩？ 唔知啊，真系，我就知 冇歌唱噶嘛，听闻已经。 而家好似系嗰啲因为啲版权问题， 系啊，咁搞好多年嘅， 就令到咧，好似分咗几间唔同嘅，又唱啲唔同嘅歌嘅。我净系知有 CEO 啦，Big Echo 系咪执咗噶啦？ 执咗啦。 你话啲咩 Red Mister 咪加周红咯，改咗名。 O K， 哦，因为冇钱出粮，但系又改咗名。可以唔使遣散嗰啲咁衰嘢，通常都係咁。飲食業就係咁邪惡噶啦。 酒樓嗰啲 係啊，即係明明係咩咩黃燕就變咗咩咩酒席咁樣，即係夾硬改少少。即係預先一開波咧，就預咗呃啲人嗰啲遣散費咧，就開幾個咁上下嘅名咧，就隨時替換咯。即係所以呢啲咧，連啲工黨啊嗰啲都束手無策噶。咁分鐘呢啲係工聯會教嘅都唔定，因為工聯會同啲打工仔為敵㗎嘛。 嗰啲自己有。 係啊。Nana都想講埋一份啦，因為 佢咪有咩需求？ 佢咪想去廁所。 唔知啦。Nana。 靜咗啦喎又。 係咯。好，繼續招呼大家。 Chan Simpson。Hello, Keith Hearn. 喂 ，Simpson， hello。 金奖睇晒广告先入嚟。 喂，多谢你啊。 港币50。 喂 ，Thank you， 收手。 刚刚先入到。 喂 ，Eddie。 十五王暖炉嚟噶。Sir， 你好耐冇饮汤 live， 进阶。四零加日 ，I'm the super 64。大家好，钟锦全。 饮汤。 嗱，呢个钟锦全咧，神秘到咧， 啊， 好似苹果广告咁，我觉得。 哦，佢有新款喎，健人太 系嘛？有， 但系都系嗰四隻字。 佢系恭喜发财定系咩身体健康？ 唔系啊，佢总之佢嗰啲字嗰啲位系有啲唔同啦， 系嘛？系， 唔知咩？ 系咁嗱，呢个钟锦全先生咧，每次咧留啲言咧，都有如一个神秘嘅密码一样。 我要解密嘅。 系咯，即系要揾Professor Pow Pow。 查先得啊，真系。你有冇知边个 Professor Papa？ 我都系 fans 嚟噶。 咩嚟？ 佢成日都讲神秘嘢咧，但系佢系偏向理性嘅。 系。 即系成日都嗰啲都市传说咧，佢成日都嘥啲时间去查究竟个来源点样嚟嘅。咁啊，好多嘢都查到嘅。 嗯嗯。 咁我同埋精简啦，冇感情啦，我最中意呢啲。 有网台 嘅 佢。 啊，佢系其中一个 YouTuber 咯。佢赚到好多钱嘅，应该都。因为佢有 sponsor 啦、 嗯， 有成三分一系卖广告嘅， 嗯嗯， 即系就系人哋成个买个节目咁嗰种形式啦、 哦， 冠名广告啦，几、 okay、 好噶， 睇下先， 咁啊系咯，睇下先咯，即系佢好短嘅啫，即系好多人都抨击佢咧，我条斋讲有乜好听啊咁样，但系我欣赏佢咧，搵啲片咧，系啊，好精辟嘅，即系佢你讲个故仔背后咧。你嘅 background 咧，佢真係嘥好多時間，一來一來資料，二來配落去嗰啲片咧，係、 嗯、 全部佢唔會自己拍噶嘛、 嗯， 因為太高成本啊嘛，咁咪喺網上撻人哋啲片， 哦、 但撻得嚟咧，佢又好 重 嘅咁樣咯。 OK， 咁所以我都欣賞佢啦。 咁中生咪每次都係留呢啲， 我就唔知啊，但係次次都唔同嗰嘢先奇怪。 佢唔講嘢嘅， 佢又唔講嘢喎，我撩佢講，佢又唔講喎。咁所以呢位中生係一個 係女人嚟嘅， 神秘密碼嚟嘅，真係。 OK， 係咯。 你啲 Click Workshop Nana， How old is she？ Why Lam Jeffrey Wong？ 探長你好，嘉賓你好。 喂 ，Hello 啊，林 Nana 咧19歲啦，已經踏入踏入咗啦，係咪？ 好似未啊，係咪18歲幾係咪？ 18歲幾啊？ 原來計多咗。 因為我不嬲都計都以為 Nana 已經19歲嘅。 計舊歷啊， 係 嘛？ 唔係。因为我哋记错咗系2000年嚟嘅、啊，原来2001年先嚟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啱搬出嚟，我哋都谬误咗啊！即系我哋成日以为自己系2000年搬出嚟。 18岁咗几噶啦？ 系啊，18岁几啦，就嚟19岁啦。好阴功啊！只手都挛咗。 好瘦啊， 系啊。 系啊，手前臂挛咗、 哦， 因为佢冇晒肌肉，啲骨硬食。我谂佢平时都痛嘅，好阴功。 老 一 仔啊， 所以佢唔想行，但系呢排咧就行多咗嘅。喂，快啲讲唐卡、啊，你话唔听嘅 咩啊？快啲讲唐卡，好有兴趣。 原本 佢头先话咧，有嘉宾唔听嘅，咁、 哦、 你叫佢睇下嗰个咧。 佢唔当我嘉宾啊，唔系我原本有谂住带两幅上嚟嘅，咁跟住咧系咯，咁、我以为。会有其他嘉宾一起吹啊嘛，咁我就冇带上嚟啦。 哦，你又唔好踢爆咗，你又解释多次算啦，你讲咗。 韦婉松，我都19岁。 哦，啊，你咁后生唔系啩？ 18岁，好老了。 系啊，喂，呢个韦婉松竟然有19岁嘅人听9/24。 系咪噶？三十年前啊？ 系咪噶？监制唔系怀疑你、啊。 三十年前、 啊。你不如整近照嚟睇下嚟。喂，咁你手机应该有你嗰啲作品啩？系咯，喂，咁咧就系、是、咁我招呼翻头先嗰啲，你慢慢揾啊。咁我唔明，我唔系好明啊。Terry Cole 话咧，欢唱女无真心 嗰首， 咁我而家就知啦，系咯，嗰首嗰阵时改歌嗰啲咧， 改词嗰啲， 改呢、這个改词原本真系首歌系咁噶， 刘美君 唔系嗰只歌，刘美君嗰只啊。 唔系呢句系真嘅， 呢句系真嘅， 系啦， 因为好混淆咯，你知唔知嗰啲？ 欢场里面冇真心， 你真系咁唱嘅。 系啊， 我因为嗰啲咁嘅扮鬼扮马咧，即系罗海鹏嗰啲咧，已经系入，即系已经系、我已经开始， 風雨 我已经开始咧，好难分辨到咧， 真定假 啊？佢边只系真，边只假？尤其是只欢场里冇真心，呢只真定假？真嘅。 真嗰首歌好似系就系讲佢， 我真系讲冇听嘅 女子系啊。 哦 ，OK， 一张笑脸。傻痴痴 哦 ，OK， 咁好似假嘅都咁上下， 差唔系啊咁。 所以袁君如做演员噶嘛，嗰阵时即系现场咁洗衫咁，唔知唔记得啦，太 old school 啦。先啦， 系咯，咁复下呢、這个啊康康零食，你傻傻声先够 feel 啊！我哋冇啲傻傻声嘅零食啊，有你食唔食猪皮嘅？ 哇，好啊， 好傻噶、哦，不如整包猪皮。满足 系点样嗰啲啊脆 咁晏啲先啦，第二个钟先啦。 Cookie 咯 ，Cookie 咯。 Cookie 啊 ，Cookie 唔脆噶嘛，因为我哋嗰啲冇用面粉咧。 哦， 冇咁脆， 系无糖嘅。 无糖嘅嗰啲系 Stevia 咯，有甜味但系唔系糖嚟咯，咁样咯。OK， 系啊，18岁好老啦。 刘美君，想听艺术嘢啊？ 韦永松，香港有冇得可 ？Dilbert。 早晨探长 香港 workshop, this is Jessica. So I met her when she just get year old. 魏亨松真心十九 Eddie 五原来一夜情 Terrible 五夜丽人魏亨松想听艺术嘢想读 God Eddie 五刘美君 Alan Chum 牛美君 Alan Chum 仔 我假的真是仔就不是仔 是咩？ 叫做仔，你老豆傻痴痴， 好似系 仔咁噶 嘛？哦，有人问香港有冇得行？香港好似有两都有两三个啦。咁、其中一个系都算系我师姐嚟嘅，应该佢系又喺尼泊尔学咗六年，即系毕咗业，跟住翻嚟香港教。 系 佢嗰个好似叫做满师堂卡工作室。 哦 ，OK， 系啦，但系我见佢。即可能佢修生都比較嚴格嘅佢自己，即佢會 interview 過，即覺得你係真係真心想學啦，或者對呢樣嘢係真係尊重嘅。 咁你係咪 through 佢去尼泊爾，亦話你想去到先知道原來有個師姐喺度？ 去到跟住之後睇到一啲訪問，可能先知咯。 係啊。咁、你點解自己會去到嗰度學嘅？ 其實之前。我是有在香格里拉度體驗過個幾月咁樣啦，跟住再之前再三四年前都在尼泊爾係體驗過一個禮拜咁樣嘅，咁但係嗰陣都未對呢樣嘢，未對呢樣有深入認識，咁跟住之後都有諗過，睇下邊度可以即係有得長期學啊嘛，即係係咯，如果要學嘅話，咁梗係學啲。叫做 original 啲嘅啦。 OK。 咁跟住就上網抄下抄下睇下睇下，咦？我見呢間尼泊爾呢間藝術學校嗰、那個嗰啲畫工，哇，都幾犀利。即係佢啲線條係好 smooth 嘅。咁跟住睇佢嗰個畫係 OK， 佢同埋佢嗰個畫風又同傳統嘅西藏嗰啲有啲唔同。咁跟住就係咯。我都唔知點解咁樣一咁就係、是、咁樣 send 咗 email 問佢幾錢學費啊咁，跟住就飛咗過去。咁樣。 哦 ，OK， 果然灑脱爽朗啊！即係其實我都好羨慕咧，即係朋友可以即係為咗自己中意嘅咩都唔理就走咗去。即係可能我行錯咗第二路啦。即係唔係啱同錯嘅，即係我行嗰條路係唔容許我咁灑脱咯。咁其實咁先係我嘅性格嚟噶嘛。真係可惜啊！我食翻唔到轉頭冇底細嘅， 唔係因為可能你中間可能你都想揾下其他出路或者咩啦，發展下其他嘢啦。 唔係，即係個際遇同埋個成分，有時真係唔到你講。即 係你後生嗰個年代都冇咁資訊流通， 又 冇上網， 係唔知噶嘛。 即係你個圈子冇呢啲人就冇噶啦。咁甚至乎嗰陣時好鬼撈味好濃噶嘛，因為即係少個崩都唔得咁香港。 係係係。 咁所以就。即係得個幻想咯，咁所以咪就唯有羨慕咯，就係、是、 哦， 就係咁啦， 都係嘅，同埋而家呢個年代就即係你都睇唔到，可能你如果你撈喺香港撈創作有啲咩嘅前景㗎啦，係咪先？咁 你講到撈啊，真係好貼切啊，真係即係香港做創作嘅人係完全冇尊嚴，係即係最尾咧，即係你嗰啲如何有道理，如何優美。如何有心機？如何有 message 咧？最尾都是落喺個權力手上。 係咯， 即係有權力嗰個人咧。 嘛，你基本上 都係。真係好冇尊嚴嘅，做香港做創作嘅真係。係 咯。 即係除非你唔使食飯咧，你就威啦，你係巴閉。 咁所以咪又要。 所以呢個咪就係成分嘅問題咯。 即係有時我都覺得，調翻轉頭諗，可能都係個好事嚟嘅。即係如果你香港咁樣樣，你都咩買唔到樓，或者你都冇得點樣再升職加人工。 係。向上流動。 係啦。咁而家即係正如而家啲香港後生嗰一代啫嘛，咁、既然我都冇咩噶啦，咁咪 賺幾多玩幾多， 發展自己嘅興趣咪仲好咯、即係可以豁出去嘛。你唔使再諗，即係有個包袱話，一定要點點買樓咁樣嗰啲。 咁所以嗱，譬如你講得通呢樣嘢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兩面嘅極端嚟嘅。即係我哋嗰陣時正正就係好似好有希望喎。係 啊。 咁但係以為開心啦。 係啊。 咁其實調翻轉，反而係咩都做唔到，你只係做奴隸咯，繼續。係。即係我已經抽身抽得早啦。我啲同學咧又生曬仔啊！哇！而家睇落去成個金正恩咁樣肥到，即係佢哋因為啲生活咧已經即係唔係肥又有罪嘅，即係佢哋連嗰種。对人生对希望或者讲老土都对理想、对自己喜欢是什么都很含糊的了。 哦、 即是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已经。 即係你明明佢後生，哇孭住啲 roller 翻學，哇好有型，一放學就即刻 gel 頭啊，著件皮褸咁樣變咗身，第二個人好多哇好多男女都羨慕佢嘅。哇而家一條肥佬，哇講乜啦唔玩啦，嘢嘢翻屋企啦，食完餐飯。 我覺得佢啲還好喎，即係後生嗰陣都叫有啲興趣啊。但我而家可能我身边啲朋友好多都系，即系我见佢哋系根本可能冇兴趣或者根本唔知道， 发掘唔到自己兴 趣系唔知道系兴趣系乜嘢嚟，就系话啊可能就系一收个工就系整下呢样，可能睇下戏咁食下饭咁啊算噶啦，嗰啲咯， 系 即变咗系佢好似都冇乜生活上面可能冇乜目标或者冇乜冇乜系咯， 就 冇嘢可以 focus 落去，系啊，净系可能。打工咁樣樣咯，但係打工嘅時候又會有時候又會 loss 咁， 係 係咯，所以我覺得反而 即 係 呢個 係 可能我同你又隔幾層啦，即係幾個 generation 啦。咁呢一代可能佢哋追求緊嘢，我哋唔知咧，或者佢講唔出，但係其實佢 係啊講唔出咯， 佢暗揀已經追求一樣嘢咧， 唔知啊，即 係因為今時今日 你問唔到佢哋。即系啊，你 佢唔可以用翻你明嘅语言嚟答到你咧，或者因为佢哋而家互联网世界咧，好多时都系建基于精神上嘅嘢系重要啲嘅。即系讲到好似好劲咁啊，其实真相就系、是、我都曾经咧 lost 过喺个 PS4 嗰度。即系咧 PS4 嘅世界里面太长咧，譬如超过8个钟咧，嗰啲动画嘅你当咗系真人。同埋你揸緊嗰架法拉利，你以為自己擁有咗，而即係去到現實生活，你係唔使追求 嘅。啊， 係啊，因為我所有嘅滿足咧，就入翻去 PS4 嗰度搞掂。咁呢啲你話佢哋係咪錯咧？即係你都學佛㗎，佛教裡面都其中一個境界都係咁嘅嘛。其實 唔好太依戀某樣嘢咯。 係 佛教嘅 唔係即係佢咪就係唔依唔依戀真正物質嘅嘢， 但 係 佢依戀虛幻嘅世界。 系啦，但系嗰个世界令到佢能够得以继续有生存嘅欲望。 所以哇，再长远落去，即系变咗独男嗰啲咯。 因为多数人唔系独嘅时候，嗰啲少数人俾人话独男咯。你幻想下，如果个个都系咁样连长大嘅，交棒嘅交俾呢啲独男嘅，所有大企业啊生产嘅嘢，唔系代表独男系冇生产力嘅，系只不过香港嗰啲成年人太过肤浅咧，即系觉得。好似佢自己咁樣先至可以承擔到個社會嘅，但現實唔係啊嘛。咁你死曬咁唔通會世界末日咩？又唔會噶嘛。即係我覺得老嘢應該咁樣諗下，下一代究竟個世界係乜嘢咯？即係我唔敢教嗰啲老嘢，但只不過我唔相信冇咗老嘢啲後生會死咯，真係。 係咪調翻轉？可能 即 係 只不過 冇咗啲老嘢反而會好啲，係咪？ 只不過永遠 重生啊！ 我永遠唔明佢哋，即係佢都講唔到俾你聽啊！即係我都成日攞個比喻咧，因為 AI 嘅 Google 嘅 AI 嘅 project 咧，佢其中一個咧就喺網上面扮成一個人，去同人哋 chat chat， 同人哋第啲網友溝通噶嘛。咁有好多人都察覺唔到佢係假嘅人。 哦， 咁但係一旦咧嗰、那個 program 嘅負責人或者嗰啲 programmer 去睇翻個 log 咧，即係同咩人傾個偈咧，有冇穿崩啊，或者你點樣答法啊？咁佢有時個 log 會顯示翻咧 AI 同 AI 傾偈 ，AI 同 AI 傾偈。 即係當你個喺個 free chat 嘅時候咧，可能 group chat 嘅時候，難免有啲 AI 同 AI 撞埋一齊。咁佢哋講嘅嘢咧，冇人知佢講乜，但係佢哋溝通到。 OK， 因為嗰個 moment 佢唔使。再做一個翻譯嘅過程，令到人知道你講乜啊嘛，咁佢哋溝通到其他人類係唔知道講乜嘅。咁、 哦、 有啲人覺得好恐怖啦，因為你駕馭唔到佢啊嘛。咁但係嗰個 programmer 當然知道講乜啦，但係佢講嘅話唔係就已經唔係講俾人聽噶啦。咁我用呢個道理去推算翻，其實後生會唔會係冇咁極端嘅版本？ 哦，但系佢哋只有自己佢哋明自己講 嘅。係啊， 係啊。但係我醒起前嗰排嗰單新聞係。大陸嘅就係話用 AI 嚟到網騙啊嘛，係就係話扮女朋友，咁就呃嗰啲即係單身嗰啲內地男人啦，用 AI 啊，咁同佢哋咁樣 check 邊度出噶？ 大陸咯， 即係大陸嘅 AI 人， 係啊， 即係 嗰啲嘢佢哋 即係邊個 create 個 AI 嘅 account 嘅，即係都係大陸人， 係啊。 佢就係、是、如果你要 check 嘅話咧，就要再繼續課金俾錢，跟住你先可以繼續同個 AI 咁樣樣傾偈。咁跟住傾到咁上下咧，咁嗰啲男嘅就真係當正佢係真人咁，係啦，嗰就想唔知約佢出嚟定咩啦。咁跟住就係咁樣又繼續課金，跟住後屘就係唔知點樣就俾人賭破咗呢啲咁嘅騙案。 其實佢唔係騙案嚟嘅。佢係國家棟梁嚟喎，呢啲你諗下，中國個男女人口比例咧，就真係好失衡噶嘛。咁你連即係連嗰啲男人嘅精神上嘅滿足，你滿足唔到佢，即係作為一個國家嘅領袖，真係好死啊！咁但係呢啲仲唔係國家棟梁，即係發展 AI 又係滿足住嗰啲男人嘅時候，即係你唔好呃錢係另外一回事啊！咁人哋都要成本㗎，人哋 programming 㗎嘛。咁我覺得即係中國政府真係蠢到咧。即係佢應該將啲人吸納做國家嘅人才，咁雖然已經好過剩㗎啦，佢哋即係認人哋面口嗰啲咧已經好多啦， 係 咯。喂，咁所以咧，即係講到呢個話題咧，我就 講翻唐卡， 等下講埋先。我覺得咧，即係你有冇睇嗰套《Her》嗰套電影啊 ？HER， 我未啊，未啊，未啊。 嗱，佢就 exactly， 所以我覺得大陸人咧係好中意睇西片嘅，仲睇完之後仲當咗係真。照樣模仿， 哦、 你講緊嗰個嗰、個 AI 呃人拍拖嗰個咧，根本嗰套 Her 咪係咯，佢直頭唔呃佢添啊，佢一早就知噶啦，因為你要申請嗰個服務咧、 嗯， 你要俾錢噶嘛，咁、 嗯、 於是乎咧，佢嗰、那個佢部手機裡面，即係手機係媒體啫，即係就係一個溝通嘅渠道咯， 嗯、 即係佢個 cam 同埋你個眼鏡嗰隻眼咁可以溝通到啦，咁、 嗯、 咧一路。同佢傾偈傾到咧，即係變成好朋友嘅時候，有一日猛然咧，佢 update 個 system 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要停頓咗一陣，佢已經好不安啊，好即係好癲咗咁樣，但係更加即係好似條女突然間失咗聯咁啦。咁跟住咧就 update 咗之後咧，跟住唔知問翻佢一啲關於 update 嘅問題定點樣咧，就跟住就無意中咧問咗佢 update 咗啲乜咁啊，類似啊。咁原來咧，佢同時間咧嗰、那個角色咧就同緊幾百個 account 一齊 flirt 緊啊，講緊心事啊咁樣。哇！嗰、那個男主角真係 崩潰啊，失戀啊我嗰啲係嘛？ 即係覺得淫婦咁樣，即 係咁嚴重。 嗰對真係好好睇啊！即係以咁嘅成本拍到咁嘅電影咧， 會打爆 mon 啊！ 我覺得點知打爆 mon 啊？最後出街點解撞牆啊？嗰樣咁樣嗰對真係希望大家會睇啦。咁、那個男主角咧。就係做 Gladiator 裡面嗰個皇帝咯，嗰個角色咯咁樣，非常好睇啦呢套戲。咁原來咧，即係令我最驚喜咧，原來成套戲個外景係喺上海拍嘅，即係今時今日上海嘅建築咧已經係黐線到咧，即係係 好耐冇未翻去睇過。 係設計師嘅天堂嚟嘅， 係嘛？ 係啊，咁即係因為可以任你乜都得啊，唔使經過任何嘅環保組織啊咁樣。咁呢個係有好又唔好啦。即係覺得係一個建築嘅奇蹟，但係咧就建立喺人民嘅頭上嘅嘛，即係所有嘅著數都係佢攞曬，人民可能夾硬俾人逼遷啊，俾人遷拆啊嗰啲，咪就係得翻嚟嘅成果咪咁咯。即係好多人都哇好崇尚，哇而家中國勁啊，佢嘅建築啊，哇佢嘅成就好叻啊咁樣。但係你有冇諗過幾多人俾佢逼遷啊？成家俾佢害死曬啊！劈走咗，原本喺靠嗰度揾食就冇得揾食啊！啲、教堂拆撚曬咧，變成廢墟啊咁樣。即係呢啲，即係我覺得嗰啲人係完全睇唔到嗰一面咯。咁、我唔講啱唔啱啦，即係你自己。 頭先好似我見到有人問啊，西藏係咪好多人搞 藏毒？ 藏毒，我諗應該都唔會敢喺西藏搞啦。如果真係搞嘅話， 曾經好多嘅， 係啊，而家 但係已經被懟冧曬啦，已經 應該 係咯。喂，咁讀埋呢度咯，我繼續講唐家。 好啦。 喂 ，Jenny， hello， hello， I'm here， 恆煌 ，YouTube 可以 search 牛美君午夜明 ，Knock you， hi 兩位好 ，hello， 香港品味越來越差，藝術冇得搞咁 ，Terry Kwok 本來掙扎繼續聽探長，定轉去光明頂， 轉啦、 啊，但一聽到大聲潘版撚後，即刻熄收音機。喂 ，Jenny，no matter what，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 first。Having a lot of money in Chinese circle, what for? People don't respect you in any, but following you around only for money. 我婆探长好监制好大家好。With Jenny, as a weak person, you go for money. As a strong person, you can live without Money is one of them. With Jenny, go to a strip club if you want to see women or men. 啊 ，Jenny 讲嘅啲嗰几样嘢咧，真系系阿妈系女人嘅人生大道理。 系， 即系，但系大道理原来好多人都唔知嘅，因为迷失咗啦。 系啊， 即系嗱，其实你讲关于金钱嗰个概念咧，我觉得两者兼备啊，梗系好啦。你自己中意嘅嘢又。又可以做得到，但系有好多钱。咁、但系当你冇嘅时候，我都同你一样咁选择啦。当然，咁即系我觉得冇话啱唔啱嘅，我觉得个人取舍嚟嘅啫。我觉得系。 同埋，其实咧，我喺唐卡学校入面咧，好多外国学生噶。咁通常外国嗰啲咧，都系我啲差唔多年纪啊，可能三十几岁咁样，就可能出嚟做嘢做咗好多年，或者甚至乎有啲其实有屋企或者咩，即系总之佢哋都系有工作向身嘅，或者其实佢都唔系有钱嘅。咁但系佢哋就系为咗要学呢一样嘢，所以就特登飞去尼泊尔。即系其实佢哋飞过去仲贵啦，唔系先佢哋机票、美国啊咁你欧洲嗰边、俄罗斯飞过去 远啲， 系啊，咁变咗就算佢哋可能只系可以每次可能留一个月都好啦，佢哋都会即系好珍惜呢啲时间，即系好勤力咁样，就算放咗学都继续。 啲海绵咁样强吸， 系啦，系啦，咁跟住系咯，一个月都好啊，咁样咁学咗翻去就自己去练咁样样，咁其实佢哋都会有。即系可能你话钱银嗰个问题，咁可能佢都会考虑。即系有啲就真系可能因为钱，佢唔可以长期留响尼泊尔咁耐噶嘛，因为你都要可能住宿咁样嗰啲，系咯。但系有时我反而会觉得佢仲穷过我哋呢啲中国或者香港嘅亚洲学生。即系可能我哋对我哋嚟讲系尼泊尔嘅使费系超级平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可能对佢哋，你话屋企鬼佬，可能对佢哋嚟讲其实。都系一个支出嚟，即系就算你话，啲嘢平过佢哋自己国家都好，咁变咗有时我都会觉得，自己都算系一个幸运嘅，即系你有咁嘅，仲 support 到少少钱咁样样，咁所以你话，钱同现实嘅，咁嗰个问题系，即系你睇你自己点样去，自己去。平衡啦，權衡啦，即可能你撈一排嘢嘅，咁你咪再去學咯，咁樣類似咯。 係， 同埋你頭先， 有啲人成日關心咧、即係揾唔揾到食㗎咁樣咧。即係例如有介紹個朋友，即係我介紹咗俾你俾佢識咧，佢自己問你第一條問題都係問， 係啊，又可以學完之後可以做啲咩㗎咁樣。咁其實呢樣嘢係首先你都要諗，你係咪真係？中意呢一样嘢先，又或者可能因为我哋都有时系因为基于宗教嘅背景，咁先至有咁大嘅可能 support 咁样样啦，叫做。但系正常嘅话，其实你去教班，即系可能唔净止香港啦，即系可能你喺台湾又好，内地又好，甚至乎外国都好，你其实好多佛教徒系对呢一样有兴趣，咁但系佢又冇呢个渠道，冇咁多渠道去学。咁变咗，其实教班都系一个搵食嘅一个方法嚟嘅，系咯。又或者，其实有好多佛教徒都会订制堂卡咁样嘅，系咯。 我明白。咁以你所知咧，有冇基督徒系走去学堂卡？ 咁我又唔觉， 因为西方咧，即系譬如鬼佬咧，除咗俄罗斯啦，我谂英美欧嗰啲地方咧，佢哋个好即系基督教嘅人口好大好多噶嘛，咁会唔会偏偏过得去嗰啲咧，全部都系佛教徒？ 咁多数系佛教徒。 系，咁有冇识得香港嗰啲师傅本身后来信咗基督咁样嘅咧？ 你话发堂卡嘅师傅 系咯， 咁又冇喎。 哦 ，OK。 即系可能系啦，本身你学呢样嘢嘅人可能都已经唔多啦。 系系。 咁系啦，咁变咗如果中途转宗教咁，我又未听闻过。 系，因为咧，以我所知，香港好多基督徒咧都系做炒股票嗰啲嘅。 哦。 咁佢哋唔觉得炒股票系贪心嘅。 系。 咁即系佢哋都容纳到嘅。咁啊，唐家有咩问题咧？真系啲人都谂唔通嘅真系。 哦 ，OK， 同埋我头先见到好似。系咪十九岁嗰个 啊？ 想听想读 art 啊？ 系咯，有咩中谷啊？ 想读艺术嘢啊？ 系啦， 香港啊， 其實香港讀 art 就真係 嗱，我覺得即係我講嘅我嘅經驗俾你聽先啦，即係即刻俾你講翻。 係，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要家庭要你一個擔子咧，你就認真考慮一下咯、 嗯， 因為讀咗之後揾食咧，就只係可以教人先至可以維持嘅啫、 啊。 即係我見到我啲朋友全部都係， 我啲朋友都 學吉他都係， 係 你彈到識飛都冇用嘅，你係未必有機會做 section，、 嗯、 做咗 section 你未必啱你做。因为那个节奏啊，同埋嗰个合作方法、啊、都未必是你想的， 都唔系成日有 job 啦、 啊。系啦，或者你人事关系紧要啲咧，识人好过识弹咁样、 嗯， 都有嘅。因为我见到啲唔系好识弹嘅都有 session 做嘅、 嗯， 即系个外形上过啊，少少杂志着下衫啊咁嗰啲咧，就已经有人揾佢啦。咁、 嗯、 所以当你识到弹到飞嘅时候，你见到嗰啲咁嘅矮得得着衫懒型嗰啲，但系又有 session 做嘅，咁、 嗯、 你谂下几痛苦啊！即系我谂 art 做亲 art 嘅都一样，画画艺术全部都一样。 我啲 friend 都系嘅、 嗯， 即系可能十几年前佢哋读 art 咁，跟住毕咗业，咁而家都系一系做 graphic design， 一、 嗯、 系做 stylist 啊 ，fashion stylist 咁样。咁你话， 但其实都同我学啲啊，真系好唔同嘅。 系，即系可能。如果真係你為係啦，要生活嘅話，咁即係長遠嚟計係真係要做嗰啲嘅。咁如果你讀 art， 如果你第時你想做 artist 嘅話，咁其實你中間你都要有心理準備喎。即係可能你呢段日子，你話即係到點講咧？有人賞識啦，當我有人賞識你買你嘅畫咁樣計，你中間你都。有一段日子要需要钱去生活噶嘛，咁你要谂下系啦，你谂下你中间点样解决。 嗯嗯。 咁如果你可以接受到你中间去炒散嚟做下其他嘢嘅话，咁咪OK 咯。 咁但系譬如香港啲咁守旧嘅社会咧，我女嘅 artist 系有着数啲嘅，因为我眼见我有啲唔好讲去边行啊， 嗯、 即系佢系一个好热心一种艺术嘅，唔知第几艺术嘅。 嗯。 咁咧就佢。老实讲，如果讲 talent 咧，我觉得真系麻麻地。但系咧，嫁咗人之后咧，仲嫁得好好之后咧、 嗯， 哇！佢可以无限地咧，即系做啲好艺术嘅，唔知第几艺术嘅嘢出嚟咧、 哦 okay ， 就每年就发表一个同、 哦 商业有关嘅嘢咧，咁佢就好开心嘅。即系我都同佢系朋友嚟嘅，佢、 嗯、 系充满喜乐嘅、 嗯， 因为佢唔使靠呢啲艺术嘅嘢嚟生活嘅时候咧，咁、 啊、 佢可以即系佢有钱出粮俾人去。陪一齊癲，佢、 嗯、 老公又 support 到佢，咁佢咪慢慢可以變，即係喺嗰個 feel 裏面咧，就好有名望啦，人人都識佢啦，一噏就噏得出佢係藝術嘅咩啊嘛，咁樣，即係我覺得女嘅有著數啲啦，男嘅咧香港都問嘅，即係除非譬如你見到咧國際嘅大導演咧，即係佢老婆 support 佢到一世嘅、即係後來原來發覺佢係基嘅，佢老婆都繼續 support 佢嘅，咁我覺得即係要。有一个后面有个人帮你手先至可以得咯。 系啦。 咁我听讲啲系比较现实又极端嘅问题啦。咁但系假如嗰位小朋友咧，十九岁嗰位小朋友咧，即系如果屋企唔使你养家咧，我觉得你可以去尽咯。即系你借助你嘅优势。 后生嘅时候读。 系啦。 咗先咯。 系啦，咁你变咗你到中年嘅时候，你可能喺艺术里面参透咗啲做人嘅道理噶嘛，真系存在嘅，唔系讲笑嘅。咁你先再转行咧，都嚟得及咯。 因为同埋你艺术。我都有佢嗰个圈子噶嘛， 嗯、 即系你话讲我，你话人际关系又好，或者你做边类型嘅 art 都好，咁而家好多时都有分噶啦。你话做真系纯艺术 fine art， 真系好抽象嗰啲，定系做一啲比较 pop art 嘅嘢、 嗯， 即系比较大众容易明白嘅嘢、嗯，即系呢个都已经系有一个分别。即 系 可能你做 pop art 咪容易啲受人注意，或者咪容易啲搵食咯，咁。难听啲讲句，咁如果你做 fine art 嘅话，咁你咪又要可能你要 out 一啲 gallery， 可能同你叫做签个 contract 定咩啦，叫做有个 agent 咁样帮你去卖你嘅画咁样，咁即系啦，呢啲嘢其实你都要考虑一下咯。 嗯、 所以话读 art 即系始终唔系外国嗰一只咁容易。 我觉得 art 呢个科目或者呢个题目咧。本身我諗可能得十幾歲咧，即係未諗得好清楚， 嗯、 未必只係自己真係中意啲乜，但係好向往。 嗯、 我諗我哋都係咁、 嗯， 即係我哋尤其是我哋，即係而家都仲係做緊相關嘅嘢咧。但係到你慢慢年長咧，你就會覺得 不停咁样失望。你不 好似我，如果你问我会唔会再喺香港读 design 一样，我谂我唔会。 系， 即系我另一可能储乜钱喺外国读 design， 跟住就喺外国做 design， 嫁咗就算数啦。 呢、這个都系一个出路嚟嘅，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咯，系咯。 系咁即系我觉得咁嘅，因为 art 咧即系艺术咧，但系你工作其实系唔存在艺术嘅，好多 系 好多唔止好多，即系我觉得九成九都同艺术冇关嘅。 嗯， 我觉得我嘅师兄啦，即系譬如大过我少少嗰啲咧，我啲朋友咧，我最近睇嘅艺术展览咧， 系 好爽皮嘅。即係你上咗岸，上咗岸大師級嘅話咧、 哦，上咗神台係嘛？ 上咗神台 做乜都得係嘛？ 哇，好爽皮啊！即係因為你去到啲國際嘅層面咧，都有好多人 respect 你啊！ 嗯、 你求其用你個名字出一個品牌， 嗯， 又有人包你大嘢、嗯，因為始終嗰啲你唔係靠賣逐件 product 賣俾人， 係 你係嗰個品牌，你係令到你個金主， 嗯， 即係都好臣服嘅、嗯，即係好欣賞你嘅。咁佢哋使嘅錢，一啲冇品味嘅金主。咁佢梗係使埋啲核突錢啦，即係買曬陳百祥買啲衫。但係啲有品味嘅金主咧，佢會真係真金白銀 support 一啲藝術家。咁當你去到嗰個位嘅時候，你咪真係可以名正言順咧搞藝術咯。 所以就係而家 internet 咁發達嘅話，就係、是、都有個好處嘅，就係、是、你多咗渠道去發表你嘅嘢之餘，你又可以吸收下人哋嘅嘢咁樣，你再優化下自己。咁样咯， 系咁我听讲咗一半啦，咁第二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即系就算你喺呢行做得很好嘅，咁、 嗯、 但系喺生意上很好啦，可能好多人揾你啦、 嗯， 但系你做紧嘅系咪艺术咧？ 嗯， 我发觉而家最大镬咧就系啲金主咧， 嗯， 佢当自己艺术家 嘅， 佢只系借你对手嘅啫，你 佢以系咯，佢或者佢以为佢明你嗰、那个嗰、 嗯 那个思维啊。即系佢以为佢觉得自己系同你同一类人， 系啊， 但其实唔系噶。 只不过我忙啫，我冇时间去做呢啲啫。 系啦、 啊， 我而家就要靠你咁样。 系系、 啊，我醒起有单。 但系就不停咁指手画脚喺度点你做嘢、 啊。我醒起有单嘢就系、是、啦。咁、啊、我细个嗰阵读 design 嗰阵都炒过下散，做过下摄影助理噶嘛。咁嗰阵咧，咁、啊、就有个摄影师啦。 嗯。 咁啊，我哋几个学生仔咁样帮佢炒散。咁咧、啊，咁啊有次。咁就有个佢有个客，咁、 嗯、 个客咧就 artist 嚟嘅，其实 系即系 artist， 即系 男 artist 嚟嘅， 唔系即系演艺圈嘅， 系啦演艺圈， 我觉得好烦啦，有又要声明先，即系而家我谂九成 男演 员九成人咧，咩叫 artist 咧？即系我心目中我第一次接到 artist 咧，就系、是。近大强嗰啲咯， 哦， 即系真系可以画到嘢啊！即系个艺术家为之， 系佢弟子， 系一个 artist 咯、 嗯。 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咁而家咧，顶你个肺，你都系跳下 hip hop 啊，咁啊整条 boy band 唱到走晒音，又系叫 artist， 屌真系不知所谓。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我哋今集讲嘅 artist 咧，多数都系讲紧。嗰啲嘅，但係啱啱阿 J 就講緊， 我講嗰單咧 係 男演員嚟嘅，都幾出名嘅。咁跟住咧，因為佢嗰期啦嚇出名話自己影好中意影相，影相好叻。咁跟住咧，咁跟住咧，咁就 有人幫我整個相展咁樣。 唔係，佢就邀請我老細啦，即係其實都係攝影師啊嘛，就話叫做幫手， 係 就去影嘢。係咁跟住咧，有次咧。咁我位男演员走埋嚟同我哋啲细嘅喺度讲，佢话拍晒我哋膊头。嗱，我同你哋讲啊，影相系唔使学噶。咁跟住我老细即系摄影师啦，后边跟住听到，佢即刻块面黑晒。跟住翻 studio 同我哋讲，佢话佢讲嘅嘢你哋唔好听啊。咁跟住，咁其实我唔知嗰位男演员嘅摄影技术。是有几高啊定是怎样，但一路以来都是这样叫做难听啲讲，是不是请唱啊，我不知道。 嗯。 是啦，咁上展佢好似都有搞过几次。 咁啊我觉得呢。 因为 有 健康食品嘅所谓啊。 是啦。 哦、 哎我不知道。 好多年前啦，是已经是20年前㗎啦。啊是 啦。哦。即是块面呢就胶晒嗰个。 是啦。但佢個 我知， 但佢個人係好得意嘅，係 雪甲糕個 friend 啊嘛， 都叫真誠嘅， 係係 咯，好得意。 O、okay. K， 好遠啊，跟住。 O、okay. K， 因為咧，我近來都成日聽有啲勁人咧，成日都講關於攝影咧， 有啲人咧就覺得咧，我從來都唔用 raw 嘅，我從來都唔影 raw 嘅。 點解？ 因為你嗰個 moment 嘅影像影咗之後，就係代表你嗰個 moment， 我唔會翻轉頭再執相嘅。如果我心諗，即係唔係心諗啊？我冇機會同佢講，都唯有心諗啦。咁我咁你係咪確保你嗰下 shutter 就影到你個感覺先？喂，架相機有幾多 filter 啊？裡面你 raw 先係冇 filter 啊嘛？你揀咗咩顏色咩性？你同即係我而家成日都試相機試鏡頭咧、嗯，我習慣咧，即係我信佢個 mon 啦，高姐。 嗯。 咁你望到個 mon 同埋真實咧，係差幾遠？ 嗯 真差好遠。根本你所謂你個 feel 你個真實，你已經落去已經唔係真實啦、 啊。你 digital。 咁你點解你唔用你的記憶咧嚟 tune 翻你的真實個樣咧？即係佢哋冇面對呢啲嘅，但係咧佢收人哋幾千人一堂。即係嗰啲 大師， 係啊， 大師界喎、 啊。即係佢教人，即係我唔敢話佢錯啊。但係問題，喂，你作為一個好諗得通嘅大師咧，佢仲係做和尚嘅。咁咧，哇、 嗯！ 你講埋啲咁嘅嘢嘅，點解咁膚淺嘅？點解？ 嗰條片我未睇喎。 條片未得睇下。 係嘛？ 我真係啤一聲啊，俾佢吹到。即係我都叫做影咗相好多年，我當然唔夠佢道行咁高啦。但係 suppose 你係做得和尚，你睇得通，即係好多價值嘅嘢。你通晒㗎嘛。喂，但係佢膚淺到咁樣喎、啊。即係認為呢，即係我唔咩㗎，唔做咩㗎，屌你懶㗎嘛。 我見我諗下嘅有啲 comment 就係調返轉頭係用佛教徒嗰個角度去睇佢囉。即係話佢出咗家都唔仲咩執著， 仲 要咩唔係有物欲啊，即係啦，點解出家仲鍾意影相，調返轉頭。 影相就唔係代表物欲嘅。 但佢哋角度睇係即係佢哋個思維係你出家就要咩都放低咁樣，冇連嗜好都放低， 係 即呢啲話題， 其實佢一路講攝影技術以外嗰啲嘢，我都認同嘅。咁我都要食飯噶嘛，唔通你出咗家唔使食飯？我就係以為搭嗰啲嗰班，即係未出嚟之前，我啲人有好多人同佢講過呢樣嘢。咁我好認同嘅，多數我都 buy 佢嘅。大家講到攝影啲嗰啲內容咧，我覺得啊，唔係啩？ 等我過去睇下先。 即係淨係你淨係講啲你嘅習慣、去分享俾人，講唔緊要嘅，我覺得大家個 style 唔同。但你講緊就大道理咁啊嘛。我都係個問題喺度啫。 呢種危險喎、啊，一用呢啲， 我唔緊要佢收到學生就得噶。 係，我唔知佢有收學生。 佢攝影閃啊，叫做好撚貴啊， 收咁貴。 梗係啦， 但係佢嗰啲費用係 捐俾咩？ 撥落咩先？ 我真係唔知啊，我冇呢樣我就反而唔知。 係嘛？咁如果佢真係全數前線都 OK 嘅， 即係佢都犯咗一樣嘢咧，佢誘導啲人咧，去追隨你嗰啲咁嘅 攝影， 即係攝影某程度係虛榮嘅。即系你而家，因为而家唔系咁多摄影师可以收到钱噶嘛，即系以你买相机俾你啦，譬如一个单反咁计啊，或者无反啦，一年可能消耗十几万部啦，香港、或者20万部啦，咁但系真系做摄影师嘅可能都系得千零个咁样，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物欲嚟噶嘛，因为你都唔系要嚟搵食，你唔系生存，咁变咗咧，其他剩翻个十万部咧都系物欲嚟噶嘛，你系。令到嗰啲人追隨咗物欲咯，反正覺得要你咁樣講法，即係我睇法啫。 我抄翻嚟睇下先。 好啊，要睇一定要睇。喂，咁啊，不如再讀下嘢先至，你揾到啲相同大家分享下。 With Jenny in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yet some investment came from China. Therefore, a lot of bullshit. Actually, 等嘉宾讲堂卡。With Jenny, you have to follow your heart, my dearest. Model 135, 等阿 J 讲堂卡。Ifrilly, 港币78元。With Jenny, we are all brainwashed when we were kids. We are all misled no matter you, A.E. Chinese or Westerner.So, you have to make sure to love yourself first. Without your happiness, life is worthless. Kim Lee, RJ, 下次带 D 作品上来给大家分享。维温松 ,Docard 是不是要去台湾欧洲国 ?D 地方较好。维温松是不是去台湾欧洲工作和生活先维持到生计 ?With Jenny, please, detective,You have no idea what it meant being an artist. Art comes from the heart. Artists we become, not make people happy. We only follow our hearts. Wei Wenchong, 要养屋企呀，諗緊喺 HK 读完 undergrad 再自己储钱去外国读 art。With Jenny, unfortunately Chinese usually don't pay much for artwork. Terry Kuo, 睇下香港传媒点吹捧老佛爷，圣罗兰及梵蒂冈后，就知依度只有 pop culture 而无 fine arts。春亮鹏 ，Yo Click Workshop， 任踢 Ifrilly， 任达华 ，With Jenny, hot art, contemporary art, fine art, modern art are all art。Liam Liu， 我以为周柏豪 ，With Jenny Detective， you are not talking about art anyway， you are talking about some artists who have bad attitudes at all。 嗯，停咗啦。 系啊，当然啦，咪读到呢度。 哦 ，OK。 同埋你，因为呢啲系啱啱先入嚟。 哦。 With Jenny Detective， when you make peace with yourself， you may become more positive in life for sure。Camlon Jeans Chow， 只猫要食嘢啦 ，How cat it。嗨老氹，有靚女，好彩趕得切 live。 哦， 我頭先又唔問啊嘛，係嘛？去台灣、歐洲工作生活先維持到生計。其實歐洲外國地方係你讀一齊係啦，外國係最好嘅。 嗯。 其次就係可能台灣啊、日本、韓國嗰啲咯。 嗯 系咯，因为香港始终你话 art 又好 ，design 又好，我觉得佢嗰、那个可能嗰个教嘅嘢，嗰、那个 syllabus 或者咩，其实佢冇咁全面嘅。 嗯， 即系就算你话读 design 都好，佢我讲画工啦，佢都唔会话花好多时间去 train 你去画嘢。但系外国嗰啲唔系，即系画嘢，佢都会 train 你系有一个系咯 standard 嘅。即系就算我有个俄罗斯同学都系、即系佢话佢读。大學嘅時候都係，佢有個 standard 話，你一定要畫滿唔知幾個鐘咁樣，去就嚟到咁樣 train 佢哋畫畫咯。咁、變咗係，其實香港唔係幾重視呢樣嘢。咁變咗係，係啦，就算你話，好多設計師其實佢哋畫嘢唔叻咧，你就唔好驚訝。 咁所以我想問翻咧，呢度有冇人喺香港讀 art 咧？唔知啊，即系睇下有冇人答啦。 系 咁另外喺你答咗嗰位小朋友 系咯，储钱啊，系好嘅。即系如果你要养屋企，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反而咧，Jenny 佢讲出咗小朋友啱听嘅嘢咯。即系唔系啱你听嘅，即系个 focus 啱啲咯。因为如果你真系好有兴趣，对 art 好兴趣， 好有热诚啊， 系啦，义无反顾，宁愿第时后悔嘅啫。咁但系我讲嘅嘢咧就系现实少少，咁所以系咯，即系大家讲嘅唔同角度咯，系咯。咁另外咧就系、我谂 Jenny 唔系识我好耐嘅，识得我嘅朋友耐咧，你都算耐啦 ，OK 嘅， 起码都八九年 啦。 我系从来冇试过咁正面嘅，咁 positive 嘅。 嗯， 我系而家我系今年特别即系 positive 咗好多。我以前系负面到咧得人惊，我自己都惊嘅。咁所以 阴沉嗰啲系嘛？ 唔係，即係樣嘢都係諗得好差，因為我經歷事實上好差啊嘛。即係我觀察力令到我見到好多好負面嘅嘢。咁、只不過我而家冇改變到嗰啲負面嘅印象，但係我識得點樣由負面印象裡面揾出一啲正面嘅面對方法，咁樣所以今年係非常之好啊，已經。咁、希望出年仲好啦，咁樣。識我啲朋友覺得我轉咗態添。即系 唔系嘅， 唔 系、我又觉得啲人去到某个年纪或者一啲嘅人生嘅经历就会令到你，有啲嘢真系讲嚟都无谓。 喂，睇嘢啊！ 系喎，睇嘢呢个系我之前啱啱完成嘅。 系嗱，我要教个 反光 啊嘛！我因为咧胜在我就唔用 auto 嘅，咁我所有嘢都系教嘅，大家俾少时间啊，咁我将佢教。教黑啲，你个 mon 用啊，教黑多一格啊。 翻入系嘛？我谂住， 因为已经教到黑啦，已经。 啊，睇到啦。 系啦，啊 ，focus 都可以教嘅，等等先啊。嗱、咁样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呢幅啊？ 呢幅系叫做六度舞啦。因为其实。我暫時不是畫了很多，因為在學校其實都不算畫很多時間去給我全日去畫，因為都是早上去練習線條，下午才去練習這個上色這樣，所以這個是我第二幅完成的唐卡，變成六道舞， 六道母其实是观音菩萨的演化出来的其中一滴眼泪演化出来的一个佛像是 咁佢下面个海好多浪咁样。 系啊，佢上面嗰啲咧，其实系一啲嘅供品啦。 嗯， 系啦、啊，即系供佛菩萨咁样嘅。咁我而家学紧呢一个嘅唐卡画风，叫做 Gamma Garden。 嗯， 各马各句系啦，咁、啊、样、嗯。其实主要特色就系、 是、意思系咩咧？ 佢呢个画风系，哎呀，我唔记得咗系藏文定咩啦。但系其实系佢嘅意思系，佢特點係側邊好多山水嘅背景，而嗰啲山水背景就係源於中國嘅嗰啲工筆畫，嗰啲風格。 哦，咁你嗰個風格咧係唐代之後咯，即係漢傳咗咯。 係 啊， 啊，即係其實佢融合了。 咁但係我、融合咗，但係漢傳之餘，你藏傳嗰邊有冇佢影子，或係又同印度好似脱咗節咁咯？ 因为藏传嗰啲，其实西藏嘅所有呢啲艺术文化，其实都系因为受印度尼泊尔中国影响嘅，即系佢先建立咗而家嘅佢哋嘅西藏风格咯。咁呢一个就系当时其中一个系啦，影响到嘅风格。 咁但系个像本身颜色咧，系咪似印度本身嘅印度教嗰啲神咧？ 呢、這个 佢哋先会青色啊、绿色啊咁嘅啫嘛，蓝色咁噶嘛。 佢本身个神。是咁嘅色嘅， 嗯， 系啦，佢绿到冇绿色咁样，即系可能佢有时有啲佛像系可能蓝色，譬如你药师佛就系蓝色咁样，文殊师利菩萨就黄色咁样样，因为其实本身你当西藏佛像又好，其实喺呢个汉传佛教嘅佛像都好，即系其实佢哋共通点嗰啲佛像都系咁嘅样噶嘛 ，OK， 系啦， 系，咁呢张咧成张林墓啊，又话嗰啲前后景啊 ，background。你是经过自己的再构图过啊，或者自己调的颜色有少少不同的。 他的背景是自己想的。 是。 佛像呢那个比例啊或者他那个样子呢、自己暂时我都是可能跟回学校给的那个比例啦。 是。 即其余的其实你可以自由发挥的旁边那些山水这样。 是。 哦、那只要可能譬如你的云这样那个风格你不要太过偏离。佢呢一種嘅 Gamma Garden 嘅風格咧，咁、就 O K 嘅。咁、其實你話嗰啲顏色或者咩運用有冇固定咧？即係以我暫時而家睇，我又覺得西藏可能傳統又冇話嚴格好規定。 嗯， 即係你話嗰、那個綠色要邊一隻綠，或者紅色要邊一隻紅？ 嗯、 其實佢哋又冇規定。 嗯， 係、那個。他们比较重视那个比例会多一点。所以其实旁边的设计啊构图那些发挥是都叫做即比较大。 比较自由 的。是啊因为我见其他很多画家啦他们那个构图还更加可能有些叫做天马行空或者抽象的。就可能 很多即是创作的空间的 其实都是。 是这样挺好玩。 是啊即可能个云上面可能无啦有阵庙咁样嗰啲。 可能有 UFO 啊。 是类似。其实都。 咁我想知道我见到你个画布本身呢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讲的自己做的画布、 画布是本身是用啲棉布白色棉布啦咁、跟住你自己用嗰啲石灰粉加牛皮膠嚟到去煮。煮成一个浆咁样样， 跟住刮落个布度， 系啦，密系啦，咁样搽落去咁样啦，跟住就等佢干咗之后咧，你就要去打磨，两边打磨，直至到佢 平滑 ，即系变成一个类似平时油画布嗰啲咁样，类似咁样样。 OK， 咁颜料咧，嗱，你话黑色就用炭啦，咁其他嗰啲绿色都系用矿石磨成嗰啲粉嚟 嘅。传统嚟噶，其实系，即系佢哋会用矿物。跟住磨粉啊，跟住再加牛皮膠咁样样，因为矿物佢有个特点就系、因为其实以前中国嗰啲画都系兴用矿物噶嘛，咁、矿物就 蓝靛啊、黄丹啊嗰啲， 类似啦，同埋嗰啲庙都系噶，西藏有好多庙都系用矿物嗰啲墙咧，用矿物画噶嘛。 但系而家嘅节度用而家用乳胶漆。 系咪？唔知啊，咁但系佢有啲庙就系好耐历史嗰啲咧，就系可以保存到成千几年，啲色都唔甩嘅。咁矿物咧就 系 有呢个好处。咁但系就系问题就系其实佢有啲贵嘅。 系，明白。 系啦，咁同埋金咧，正常佢系用真嘅金。 因为用佢嗰啲真金其实系经过加工之后变咗一啲叫做金膏嘅嘢，一片片啦，细细个圆咁样嘅。咁其实佢一加水就会溶。咁所以又系要加啲牛皮膠落去，再 令个膠 系啦， 即 系 似硬。 系啦，跟住再画上去啦，跟住再打磨咁样嘅。咁其实依家呢一幅咧，因为我唔系用真金，我就系因为我当练习咁，就用啲普通 acrylic 咁就 acrylic 膏咁样啦。 系 啦，所以就系咁样。 O K， 咁啊，有冇另外一张？ 睇下先。之前呢我就畫了一個叫第一幅的、啊、佛陀。 我、哦、這張我見過你 post 了、啊、是嗎、嗯、那第一張的時候就都是一個摸索的階段啦。 是那這個佛陀 是啦， 我覺得最突出就是個空形什 麼 個空形為什麼有一點 有陰影啊， 有少少過分吃了刺激素這樣 不知道，但他好多佛像可能都是咁样样， 哦， 要表达出嚟， 系系 系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嗰个比例会唔夹咯。 系，咦咁大把颜色，我觉得唔系好传统，即系用个粉色嘅。 佢可能系我呢一间学校嘅问题、 哦 okay、 即系可能佢哋尼泊尔附近要买一啲颜料唔系咁方便， 系， 咁所以佢就用一啲叫做染布嗰啲顏料類似，嗯、即係再溝咁，所以就 淡色咗， 係有咁粉色咯。 嗰啲個色夾都幾靚， 其實係比較現代嘅，係 冇錯。 我都覺得都係一個。 同埋嗰個漸變都，即係你去到個頂嗰度，其實有少綠色嘅通咁樣，好全藍咁樣咧。 因為其實最花時間係就係、是、呢、這個呢啲呢漸變上陰影， 是是， 因為其實正常係我諗都要上十幾廿層， 係 佢要用一啲好薄嘅。类似水咁样啦，已经叫做开啲水彩咁样，类似好薄一层咁样上落去，跟住慢慢咁加加加加色，加到十几廿层咧，先会有一个渐变，会透到下面嗰个底色出嚟。 哦、okay， 明白。咁你系咪都好似譬如我哋用 AI 画嘢咧，即系我净系去到嗰个层面嘅啫、 嗯。 啊，油画我都画过嘅、 嗯， 即系咪由最底嗰个 layer 开始？画咗个渐变位啊，跟住嗰个佛光嘅白色个圈系 on top 加上去，定系你预先画定一个 mask， 有个起稿，嗰、那个白色个圈就唔油嘢咁咧？ 系啊，调翻转咯，即系你系个底啊，其实系所有嘢上咗色先， 是是 上咗一层实色先嘅， 系系 阴影即系全部系 on top 加上去。 因为咧嗱，以我嘅经验咧，你嗰个圈侧边再画阴入画渐变咧，佢、 嗯、 可能你俾个圈干扰到佢嗰个。油画程度， 嗯， 即系反而如果俾我咧，我唔识，即系我唔系呢个堂家啦、嗯，即系要俾我自己去 design 咧，我会个底嘅渐变做咗先，跟住 on top 再加啲白色落去遮翻佢，咁、嗯、样个渐变就会 smooth 啲咯。 哦， 但系你嘅方法就唔系咁嘅。 佢嗰、那个系咯，佢、 哦、 佢所以佢、 okay、 所有嘢都系实色先。 哦 ，OK， 明白，呢啲就系个风格啦。咁即系你都会学，唔系即系你自己。都是用这个方法，因为学都是叫你这样 suggest、 啊、 你所有画晒实色先的。 是啊，其实是。因为你要、哦、你要做到一个很自然的效果呢，他们、 哦 okay、 那个渐变的效果呢、 嗯、 是你要，所以你要最后的步骤先做阴影。 OK， 明白明白。OK， 还有没有第二张？ 好， 继续。 好，这样呢。哦、啊、不如看看我同学那些。 哦 先，我同学之前画的这个、啊、叫做莲华生大师、 哦、 是啦，其实他们、唐卡又很兴，他背脊那里你会见有个这个金色的一个光环，不是光环，金色一个装饰， 即是好像金属的， 系啦， 即系平时咧最劲流都见到有啲咁嘅， 系啦系啦， 设计嘅， 跟住上面就有一啲其实系叫做啲宝石啊嗰啲咁嘅嘢啦。呢一款其实都好常见嘅，你喺啲唐卡，不论咩风格嘅唐卡， 应该可能有人会认字特警会指正你嘅， 系咪？ 因为咧唐朝嘅时候嗰、那个读花字，莲花生。 哦哦 ，OK， 唔紧要，即系呢个， 因为佢有译名， 我 见 我预咗有人咁讲嘅 ，OK， 对我嚟讲冇乜所谓。 系啊，因为佢咯，所以就系、是、佢，因为通常都系嗰啲 金色部分都是用真金上。 哦 ，OK。 所以如果你话画一幅唐卡，你睇下你用几多金色嘅部分啦，咁就成本就好高。 我觉得佢件衫咧，即系我唔系好欣赏呢位嘅，嘅画风咧就系、是。佢一啲衫就嗰啲接痕咧，就實色得就係好似畫老夫子咁樣，即係我講緊呢啲衫嘅接袖啊嗰啲咧，即係我覺得條邊實色，但係嗰條顏色，譬如有個、你睇到淡紅色同埋金色嗰個咧，好嘅實色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唔落，即係我覺得啊，唔落條邊咧，即係用翻你頭先嗰啲漸變嘅感覺會靚啲咯。我覺得呢個少少漫畫圈我就唔係咁接受。 係，其實係可能因為隻色嘅問題。 可能個金一定係要實色嘅，會唔會？ 同埋金喎，金都還 OK 嘅，但係問題係佢而家佢用所有嘅顏色都係比較淺色啲啊。咁你就變咗成個感覺都似漫畫。 係，不過畫風我冇得 challenge 嘅，即係只係自己中唔中意。 係啊，即係其實你有時啲顏色轉一轉又已經係另外一樣嘢嚟㗎。係 喎，所以其實真係好好玩嘅畫畫。 其实是咯， 可惜我买了一个 iPad 翻嚟，我都系画过一次。 咁你可以得闲画下。 唔系，即系我个人好衰嘅，即系目标为本同埋见钱开眼啊。 唔系，咁我都会嘅。 即系焗住要做 job 画 storyboard， 我先至拎个 iPad 出嚟画下。 咁我都会嘅。 但我个心啊，成日真系想画画噶，即系呢啲咪就系。 同埋咁可以。 仲有冇？如果我教翻出嚟。 教翻出嚟先。 OK， 好。因为有好多人留言，我见到。打翻光调调先。 哇，咁快十二点嘅咩？ 好快啊，吹水又不知时日过。 快咯，快乐不知时日过。 白君浪，咦，好耐冇见白君浪喎、啊！我记得啊，刘仁新系咪已经唔听，已经走咗咧？因为以前刘仁新留好多言嘅、哦，尤其是咧讲佛教嘅嘢咧，佢、就好 active 嘅。但系竟然今日讲唐卡，竟然唔出现，我谂佢已经舍我而去咗啦。 白君浪 ，Hello 探长 ，Hello Jenny。Come to England to study art. We are good at art because we are very poor financially. We are rich at heart. Steve Law. 畫唐卡期間，使唔使齋戒沐浴 ？Liam Liu. 呢張畫有幾大 ？Click Workshop. 我呢幾年都富爆。今晚多謝兩位。宇文，好靚。我唔識睇，但有啲似浮世繪。Hercaked. 係。个海好似浮世绘 ，With Jenny. Never mind. I am sure that I have already fallen in love with detective for ages. Being positive is the first rule. The second, the final. Never back down. Stay positive. 宇文，嘉宾有冇作品力？宇文，太 detail 感觉反而冇咁靓。 哦，佢问你有冇作品 IG 啊 ？OK。 之前咧啊，有个网友叫做。是不是 Kata Beach 啊？佢都有问过类似呢啲关于佛教嘅问题咁样咯。 I G 就系咁样啦，叫做咩啊 ？Hello Tanka， 就系咁样啦。Hello Tanka Studio， 系啦， 唐卡克洛唐卡工作室， 系啊， 呢个就系你嘅 I G 啊， 啱改一个名， 但系我未 add 嘅，点解？即系我未 follow， 唔系呢个名可能。 啊，你 follow 啊，你 follow 紧我嗰个个人嗰个 account 嘅，呢个系我系专摆堂。 即 系 嗰个咧就唔公开嘅。 唔系，嗰个都公开嘅，但我呢个系集中啲咯。 OK， 嗱，大家记得抄低佢咯。如果有兴趣嘅话，俾多啲意见同埋鼓励阿 J 啦。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 artist 咧，即系你净系自己做自己嘢咧，虽然系好高清嘅一个行径，但系我觉得。如果即係要有經驗呢，如果有人關注呢，都係一個好好嘅鼓勵作用嚟嘅。即係我唔能夠代表你講，我講我講我嘅感覺啫。 唔係，同埋我可能之前都有打算話，即係可能第時嗰啲作品可能會即係如果你賣出去或者再 print 成一啲比較細嘅 print 賣出去嘅話，可能有三分一。可能捐俾慈善机构啦，或者三分一捐俾庙啊，咁样样啦，类似呢个稍后再计划啦。 咁啊，招呼翻一个喂阿 Jesse， 然后呢、這个Clockwork Shop， 你识唔识 Jesse 啊？即系成日影相嘅，即系佢系 Facebook friend 咯。 佢系呢个 呢个 wing 唔系唔系啊 wing 边个 wing 啊呢个咩啊 wing sing 嘅剧场版 哦 ，OK， 系佢好似专影舞台， 即系剧场咧就有阿 Jesse， 系 band show 咧就有 wing sing 咁样咯。 哦 ，OK， 系啦，咁当然两个人都系性格精奇嘅，好有即系好灵，即系好。好咩啊？好有 character 嘅人嚟嘅，两个都系。 O K， 即系我两个都识咧，我就可以咁样类比。 比你更有 character。 梗系啦，我呢啲唔停用。 咁系啦，啲 come low 噶嘛，系嘛？ 系咯 ，come low 啊！有人问使唔使斋戒沐浴？ 系。 传统嗰啲就会嘅，嗰啲喇嘛西藏嗰啲。但可能而家嗰啲画师其实都冇咁咩嘅。 嗯。 系咯，佢哋。 咁你上堂嘅时候有冇教讲过呢啲 history 嘅？ 啊，其实一路以嚟啲传统咧，学堂教堂卡学堂家都唔会点样讲。 哦，即系唔宗教向，技术向。 即系可能佢哋传统就系、是、系咯，你画成点，你就俾我睇啦、哦。 即 系 其实 学 院化咯，而家 可以咁讲啦。 个宗教色彩冇咁重。 因为佢如果你要学一啲佛学上面嘅，可能你自己另外真系要揾资料或者。 哦，因为而家咧就产业化。咁你学嗰啲就俾嗰啲钱，学呢啲俾啲。 因为一路以嚟其实以前都系师徒制噶，咁可能你师徒制嘅话，可能净系 focus 喺你嗰个画工上面咁样咯，其他嘢就冇咁多时间去 啊。啊，明白明白。教即系而家系学术性好多啦，即系科学化啲啦。 系 啦，即系以前我哋细个啲师徒制好多人惊噶嘛。 啊， 我谂全世界都系咁噶。 啊， 系咯，要帮师傅买埋奶茶，唔系捏埋杯仔。 我摸下脚板嗰啲。 系咯。喂，啱啱我睇过一个一条片咧，就系讲关于有个神父啊，好、早期喺台湾度开教会啊，都几有趣嘅、即系呢个题外话啦，唔好 side track。咁啊，另外有个系个几大啊，个幅画人物， 正常啊，60×40cm 咯。 哦，60×40cm。 系咯， 即系。六十 又唔算好大嘅正常 size， 咁但其实 size 呢啲嘢佢变化又好大嘅。 六十咁长， 系啊， 四十就咁阔。 我见佢有啲 即系24×16寸， 系啊，有啲我见有啲真系画到成两米高， 系 画成几年都仲画紧嘅。咁跟住有时候可能可以系细到真系手指公咁大，造成一个。吊饰咁样样， 哦 ，OK， 即系米雕又细到咁 样，系啦，4×5cm 咁嗰啲我都见有。 喂，但系咧，我对阿 J 嘅评价咧，或者感觉咧，我觉得佢系画唐卡啊呢个阶段咧，都仲未能够可以即系潜能都仲未暴露啊。 啊， 点解咁讲咧？ 好严重啊！喂， 因为咧，即系我见到。 好大压力。 唔使压力嘅，你做翻，即系我当系我提一提你，定系我对你嘅感觉啦。我见到画个公仔面，画只猪手啦，画个凤爪啦，画个叉烧包啦，即系佢都对啲食物都好多幻想嘅。即系如果大家睇翻个 I G 咧，我真系非常欣赏佢嗰种幽默感啊！ 多谢多谢。 你谂下，你如果你能够将你嘅幽默感咧，摆落去唐卡嗰度咧，而又修饰少少，庄严少少咧，我谂你个潜力真系无限、我觉得 呢个其实我有一直嘢都有谂嘅。咁问题系我觉得我而家个技术咧未系发挥到最好啦嘅时候咧，咁嗰啲嘢就系啦，唔会画出嚟先。 所以咪话你而家阶段系未到咯，但我都将来一定咁样试 嘅。系，即系其实我都想将一啲传统嘅嘢融合去一啲系啦，叫做 modern 啲嘅嘢嚟到。叫推广文化又好，或者咩都，即 系 有少少警世嘅意味， 即 系似虎豹别墅咁。 哇，系讲虎豹别墅咧，虎豹别墅嗰啲人， 地狱嗰啲啊， 嗰啲人就衰在冇去学画画咯，我觉得。 其实系嘅。 喂， 教 其实佢哋 个 message 好紧，好举世无畏啦，死咗港人是非又勾里根 啊， 淫邪又唔知点样搵啲热水浸啊、硫酸啊咁样咧。好鬼恐怖，细个睇到都惊嘅，真系即刻唔敢讲大话嘅嗰几人，因为惊俾人勾你根。但系最可惜咧，我讲翻大话原因就有啲画工太差，佢全部笑料人嘅比例又错晒，嗰啲perspective 又错晒，无端端咧古代又整嘅现代嘅泥头车咁碌啲人咁样，即系你如果你能够咧嗰架碌死人嘅泥头车咧，你变成 Rhymestone 唔系嗰个咩 Rhyme 即系嗰度咩？ 聪明笨笨叫咩？ 哦，嗰、那个系。 即系你反而用翻一嚿骨头嚟涉住个族啊，谂下啲计仔，即系等人令到你更加有说服力啲啊，古代咁样。即係和諧啲啊嘛，因為你講緊啲古代嘢嚟噶嘛，全部都咁我都會講，即係講少啲大話嘅、 嗯。 即係我覺得火入別墅嗰啲咧太邪惡啦，即係一個即係中意唔好話藝術啦，中意美學嘅人咧，你去到火入別墅包你發惡夢啊，真係即係渣到。 同埋其實即係其實話就話可能西藏傳統啦、唐家，即係可能佢有啲位可能都冇。优化或者有啲位置可能我哋以我哋现代嘅审美角度睇，可能有啲位置好似怪怪地咁。咁所以我同啲外国同学咧，成日都会喺度研究，觉唔觉唔觉得其实 有啲脚成日都咬到咁嘅， 嗰啲手脚都算系可能主要系侧边嗰啲，可能贡品或者山水嗰啲比例，咁冇理由佛像咁大，咁你前面嗰啲贡品或者你个动物可能咁细咁样， 因为 好似怪怪地啊， 因为佛好伟大啊，咁你反映所有嘢都细咯。 咁跟住我哋就会用自己嗰个审美角度去 放 翻大啲啦， 系啊， 咁你构图上面会比较好睇啲咯，即系有啲嘢啱翻位啊，或者 即系现代少少。 系啊、嗯，因为如果唔系，你硬系觉得争啲好似好松散咯个球。 咁我劝你就唔好去北韩啦。 哦，佢乜？ 因为北韩咧，你要咧同阿伟大主席鞠躬嘅嗰个像咧， 哦， 嗰、那个金正日咧， 思想嗰啲， 嗰个金正日咧，明明咧身材好似我咁嘅。但系嗰个雕像咧，哇，英伟到咧，九头身啦，仲有只脚长捻到四十几寸啦，咁样，即系比例上啊，哇！但系你仲要望住真系扎花嚟鞠躬，点你唔笑都偷笑啊，真系， 即系好危险啊！你呢啲， 我直头危险啊，直头 唔可以，可以唔可以？ 我谂我你喺艺术嘅角度，你都会秒佢啊，即系都完全都唔写实嘅，即系正如话啲贡品同埋个佛嘅比例，呢啲你都睇得出。咁人哋嗰啲金正恩啊、邓小平啊嗰啲比例咧，哇，全部都英雄人物咁样，大佬。 所以好同佢哋嗰个教育嗰啲美学嘅教育背景好有关系。 哦，系噶，香港就系最大镬咧。就是其实香港人本身先天性是很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名画、艺术观、美感、 啊、其实 但偏偏呢现在呢能够靠这行搵食的人呢都要臣服住一些很有权力又没有品味、 啊、 又跟风又没有大志又没有远见 成日话个屎差嘛 的人去 hang out 要给他最后 final say。咁所以你頭先有人話香港嘅品味咁差，我覺得同無線電視係絕對有關。即係平時執慣啲屎俾你食嘅，你有一日冇屎食咧，覺得喂唔好啊，都係食翻屎。即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就係咁樣啊。咁但係咧，大家都話係啦，最認真無線都唔撚睇嘅。但係個個都其實有睇曬 嘅。 但係唔知點解個個都識得嗰啲無線嗰啲演員嘅喎。 係嗰啲。 即 係 Facebook 又要洗版。 我回家又成日睇。 我唔撚知點解嘅喎，真係唔該你解釋下啦。即係如果你有份做呢啲嘢嘅時候，真係。 同埋佢哋好兴啊，成日话个市差噶嘛，跟住一啲咩娱乐圈嘅市道差咁啊，咁其实佢又唔反省下， 唔系同你品味高唔高有关噶嘛， 系啊，又唔反省下，其实可能你都系其中一个系啦，始作俑者或者既得利益者噶嘛，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你同我啦，大家啦，都要真系嘥下时间去检讨下自己究竟你成日。恥笑或者成日都救病人哋咧，咁自己又系咪持份者咧？ 系啦。 语文太 detail， 感觉反而冇咁靓。 读咗添。 沙林王有冇唔系佛教徒去学虚画？ 好少又 冇睇书。 Stones， 冇啊冇。 Joseph Chan 探长好嘉宾好靓女。Joseph Chan 探长有靓女唔好讲粗口啦。 咁靓女都讲粗口咧，就完咯。 系、啊， 你都讲噶嘛？有时 系啊，我耐不耐都有讲、啊 就是。其实讲粗口咧，即系你呢啲 要戒啊！ 唔系你啲旧世界嘅 Joseph 咧，粗口有好多层面嘅，你冇留意到啊！即系即系你去引述一样嘢，或者形容一个感觉，都、有层次之分噶嘛。 嗯、 我咧就有个原则嘅，我讲粗口唔会闹人嘅。 嗯， 我觉得粗口唔应该闹人嘅，我冇家教。 系、啊、 但系咧，你嚟形容一啲嘢咧，系其中一个形容词啦，同、埋你要。去陳述一樣嘢，一個比較寫實嘅陳述咧，我哋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哋係有啲責任噶嘛。你觀察到嘅嘢，同埋你要陳述一樣嘢，你要好巨細無遺，同埋好清晰咁樣表達出嚟。我粗口係其中一樣嘢咯，事實上。咁啊，希望你體諒啦， 適量咁樣講啦。 係啦，冇錯啦。 但我想話咧，我近排見翻一個舊同事啦。 女仔嚟，咁我明明記得佢以前唔講粗口，跟住唔知點解呢次見翻，哇！啲粗口極之流利， 極之流利㗎，係唔恰當先？ 即係可能佢對，可能佢個上司有好多一啲好戇鳩嘅 order 要佢做啦。咁我唔知係咪佢因為好大壓力， 逼出嚟嘅。 係啦，跟住我明明記得佢以前唔講。 其實咧，有一即係你聽講緊啲人平時唔講粗口，突然間講咧， 係咯， 得兩個古仔嘅啫。 轉咗性， 一係就逼出嚟，一係鬼上身。 哦， 鬼上身實係講粗口喎，唔知點解。 係 啦，喂，咁又係鬼故時間啦，不如好嘛？我戴嗰個頭笠先。喂，點啊？阿 J 真係好多。 我咪扮司徒法正嘅，捉邪捉鬼。 你扮七仙女啊？不如。 你講，哎，好難啊！你嗰啲口音。 佢好勁噶，最近。有个撞鬼，我咩撞鬼唔明咧？哇，咩撞鬼咧？七师傅，原来佢系讲紧撞鬼，都笑我仆街。我成日都听到佢讲撞鬼，我都成日有撞鬼嘅呢个师傅，原来佢话撞鬼。 O K， 拉到下，哇，有人， 哇，二百人仔，咁 多 人 嘅 yen 嚟， 我唔知喎，应该 yen 嚟嘅，因为呢位唔知啊，喂，真系多谢你，但系你用简体字咧，会令我怀疑你系。人民币，咁但系唔知啊，唔知 yen 定咩咧？ 范思图， 喂 ，thank you 啊！见到有呢啲三位数咧，无论你系咩钱币，我都觉得好开心。冇错。 等我都得闲 ，super check 下先。 New York C N S， 探长好，好耐冇见。 好耐冇 见 啦， 我系阿双， 系你好啊。 New York C N S， 哦，真系阿双嚟嘅 ，thank you。 恒宏范思图夹带。 司徒夹带都版唔系啩？版都揾到好品味啲啊，大佬！ 司徒夹带仲有冇嘅依家？ 佢唔会冇嘅。 佢嗰排唔系有啲负面新闻咩？ 佢咩嘛？佢而家做经理人啊嘛。 哦、 即系佢要揾好多个司徒夹带或者类似嘅咁嘅品味嘅人出嚟， 嚟 充斥社会嗰、那个市场空隙啊嘛。 哦，系咯，赚唔少喎、 啊。赚唔少嘅，应该识搵钱嘅呢啲人。 少了一个。 系。哇！你啊真系俾面喎、哦，笑了一个，我真系笑唔出噶、哦，笑唔出就点可以叫笑了咧？ 恒宏范司徒夹带 Luxuan 司徒法正笑了一个。 好啦，司徒法正咁啊，司徒法正又好笑啲添，我觉得。 系嘛？ 即系成日都出事嗰啲咧。 系啊。 但大家以为佢搞 gag 啦。 我成日真系出事啊。 但佢真系好惊。即系其实司徒法正好细胆嘅。 因为我有 friend 成日都喺度笑啊嘛，话诶佢成日叫啲人话走走走走走走走，跟住佢话我 friend 话走咩啫，啲鬼会喺门口等你噶嘛， 走去走啊，因为嗱，以我所知咧，因为我都帮佢做过嘢嘅，即系佢有其中一个 client 嚟嘅，个导演好勤力嘅，同埋个导演咧真系拍唔晒，真系唔收手嘅，佢成日咧即系。投入到咧，望住翻打咧，就踩落个窿度，就垂落下面咁样啲咧，成日受伤嘅，好薄嘅。咁咧，阿师傅咧就比较锡身啲嘅。咁嗰啲咧，佢觉得拍够晒咧，我走啦走啦走啦，出事啦出事咁样。 一系濑嘢就好大， 一系就好卵惊，一系咧就想收工咁啫嘛。 两样都系咯， 两样都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几好笑噶，师傅。 啊，我上次见你 po 过一张旧相咧，司徒法正啦，同埋系咪有个叫阿 Ben 嘅？ 系阿 Ben 咯，监制啊嘛， 系嘛。跟住有一期我见佢系咪喺马来西亚拍过有个叫做咩零一啊，零一怪谈定咩啊？ 新加坡嚟嘅， 系咪新加坡啊？ 系啊，新加坡而家竟然系开放讲 呢 啲鬼故 喎。哇 ，OK 喂， 即系 新兴市场。 我觉得嘅有进步，即系反而。 中国仲唔俾 大陆就离晒谱啦，即系以前咧话，即系拍完鬼片要加多 shot， 嗰 个男主角哇化妆梦好嘅，咁啊搞掂 啦， 系咯，但系而家连咁都唔准， 化咗个梦，哎好饿，食个面先嗰啲，唔系嗰个节目咧，都啊佢有几集系讲尼泊尔嘅， 系系， 咁我觉得都可以睇下嘅，因为嗰个。虽然有啲可能冇乜料到啦，即系可能你唔会话有啲咩好深入嘅。 而家最叻咧就系咧揾个高龄嘅人士，佢睇到你睇唔到嘅。喂，高到嗰度四尺，嗱呢个望住镜头啊，你唔系睇唔到系嘛？喂，呢度啊仲劲，哇一打捐出嚟， 其实冇嘢影到。 佢死得好惨嘅呢个， 冇嘢。 大家唔好睇，唔好望佢，佢好惨噶啦已经。大家唔好骚扰佢，啊翻转头啦，翻去啦咁，收队咁样搞掂。屌啊大佬，你一日拍七集都得啦呢啲，即系唔明点解咁多人中意睇嘅真系。 就系冇嘢睇咯， 离晒谱啊！真系， 唔係即係你冇去睇唔緊要，即係你唔好揸油攤揸到咁嘅地步啦。咩、高齡人士啊？屌你去攞呢個65歲以上嗰啲高齡人士 鳳凰，其實我都冇留意夾帶好耐。耶約斯恩蘇，我選擇唔到大陸地區買啊，係 Google Play 裡面，所以貨金變咗日本貨幣。鳳凰，而家風水佬最搞笑係李居明，近排佢有套粵劇叫特朗普。 其實嗱，李居明咧，我就唔係刻意唱反調嘅，好多人都恥笑佢嘅。我覺得佢一個真正藝術家嚟嘅。 係啊， 其實西方 出力喎。 其實西方咧有好多好多劇咧、因為大家以為鬼佬就係英文嘅世界，但事實上唔係啊嘛。因為好多舞台劇咧都係出自一啲唔係講英文嘅國家嘅劇嘅。咁點解鬼佬你又唔會 challenge 佢咧？佢阿依達咁樣，佢講埃及嘅。咁但係其實全部英國人做嘅，咁佢哋都係全部講英文嘅。咁但係佢無端端你揾啲白人走去扮啲中東嘅人，即係埃及人就絕對唔係白人嚟㗎。咁同埋佢哋講啲話亦都唔係嗰啲話，夾硬扭曲咗要夾硬講英文。點解呢啲從來冇人去 challenge 嘅？但係點解啊呢、這個粵劇特朗普啊咁多人恥笑嘅咧？我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啦。 係咪幾有新鮮感？ 有新鮮感同埋呢啲真係創造嚟㗎嘛？ 係咯， 即係創造得有冇品味？你可以當然可以 challenge 佢啦，佢真係太過老土核突嘅話，你梗係恥笑佢啦。 但係係咯，佢寫劇噶嘛。 係咯，劇就係創作。係 咯， 劇嘅生命就係創作啊嘛。咁下一套粵劇 Iron Man 咁你先笑都唔遲啊，大佬係咪先？ 睇下佢點樣演繹啦。 睇咗先啦，因為以我所知咧，當時佢整一個粵劇毛澤東咧、我已經秒到爆啦。即係覺得挑好心，你咪撚擦鞋啦！即係咁樣老土，即係你驚擦鞋擦唔住，驚俾人收皮你間新光戲院咩咁樣？我不嬲都誤解佢嘅。咁啊，直至到我有朋友咧，有幫呢個劇做伴奏。我識啲中樂嘅朋友咧，佢就撈散咗去撈呢、這個。原來佢話咧個劇本身咧係一個愛情故事嚟嘅，係完全同政治冇關，完全唔係歌頌毛澤東嘅。只不過咧，佢攞個堅力咧。就是要嚟休嗰啲愛國愛港人士一脈，就困入嚟睇呢個戲嘅啫。咁、裏面咧就係、講愛情故事啦。係幾鬼猛添，可能講啊，即係其實我冇問清楚啊。即係如果俾我寫呢個劇咧、我會寫周恩來原來基佬中意毛澤東嘅，所以咧三番四次咧都要包容佢。明明做錯咁多，殺撚咗咁多人咧，都唔離開佢咁樣。即係其實可以好多嘅劇作，只不過今時今日嘅消費者。根本就好膚淺㗎啦，你冇機密點會入嚟睇先得㗎？如果唔係點會司徒夾帶咁多人睇啫？係咪先？你真係睇我有內涵唔通？ 佢可能而家就算你有機密，佢都未必中意啊嘛。你個睇下你啲咩機密啦。即可能用翻 TVB 嗰啲嗰套，咁佢咪中意咯。 嗱，康康咧，你又唔好誤解我，我唔係欣賞佢，我欣賞佢嘅態度啫。即係點解有咩唔得啫？ 佢肯試咯。 就算佢係唔得，佢拍啲嘢出嚟好冇品味，好差。但佢會 inspire 到另外一啲有品味嘅人，都係咁樣做一啲更加天馬行空嘅 setting 啊，或者嗰個設定啦、或者嗰個嘗試噶嘛。咁所以我係正面嘅，即係我未去到欣賞，但我對佢呢個手法係正面。係 啊，好總好過年年拍套大迷信咩唔同？ 大迷信都已經好破格噶啦，老實講。即係大迷信係一個好負面嘅一般人，但係佢係撈呢行。 我中意睇呢啲。 唔係佢係撈呢行嘅，即係佢唔怕俾你話迷信。迷信你都嚟啊嘛，問題就係我講到明大迷信，你啲人真係好撚迷信啊嘛，咁咪好收得。即係覺得呢啲人咪係香港嘅棟梁咯，真係。喂，諗下如果冇咗佢咧，新光影仲係做埋啲咩初鳳鳴啊？即係嗰啲初鳳鳴都叫 original， 但係你有冇留意香港啲大戲嗰啲團體咧？全部都係。好似大家食咁样呢，你又整个三哥，你又整个大家姐，全部都有啲名抄嚟抄去嘅， 嗰啲老 即係你自己作一个名唔够胆嘅，一定係同人哋嗰名抽水嘅呢叫做，即係狂撚抽水嘅。喂，呢啲咪粵曲嘅新血囉，粵劇嘅新血囉，呢啲咪即係难得佢咁嘅年纪呢，即係仲係有咁嘅拍， 出心出力啊， 去改革囉。即係所以我有时我又高度正面去讚揚一啲同性戀嘅人咧，去搞藝術嘅，即係佢哋真真正正係有一種義無反顧嘅傾向，即係佢唔會好似一啲直人咁樣咧，即係好多包袱、好多顧忌嘅，因為你平時就係俾個社會壓迫慣。係，如果佢有一日能夠有能力做到嘅，佢就真係完全唔鳩使理你嗰啲。 嗰啲正常人、主流社會嘅眼光而做一啲嘢出嚟。咁、我覺得佢去到呢個年紀，佢又夠膽做呢啲嘢。即係雖然我都覺得佢係神棍嚟嘅，你要呃金銀錢嘅，即係做埋好多法事啊，有冇料到一件事？即係總之我呢、這個我係對佢嘅嘅偏見有 bias， 但係佢喺藝術呢個層面咧。即係 even 我唔中，我未必中意佢啲內容，但係我覺得佢個態度咧，我係非常正面咯。係， 如果唔係就好悶嘅啦嘛。咁你拆下汪阿姐嗰啲咩？係 咯，啲咁嘅 諗咩流行金曲嗰啲啊？ 屌你真係不知所謂，你嗰啲即係羅家英本身都正經經㗎，黐埋咁你。即系唔好难黐啦，就真爱嚟嘅，听讲。 我唔知 道。咁咧又嗰啲阿阮兆辉又令太令我失望啦，即系佢解释点解叫戏曲广东话 OK？ 蜘蛛， 你叫 蜘蛛， 你夹硬将佢咬到合理啦，我真系顶唔捻顺咯，真系。 唉，好奇怪。 妖，不知所谓。 蜘蛛中线，我谂起我嗰次去西藏嗰个珠穆朗玛峰嗰个大本营，佢就系啦，又有个石咁样就系写。珠穆朗玛峰，明明可以叫 Mount Everest 咁样， 咪咯， 珠穆朗玛峰。 即系共 产 党咧，真系佢个即系嗰种由自卑感发出嘅一啲狂妄嘅态度咧，真系好恐怖。即系你知唔知咧？我喺度讲过，好多人都未听过咧，就系、是、原来温哥华咧，系被大陆人改咗一个唔系叫温哥华嘅名字。即系 Vancouver 咁样，你话广东译音叫温哥华咁样，行之有效好多年，大家都知道嗰个地方叫温哥华。但系有一次我搭飞机咧，临 land 嘅时候，有冇个地图嘅？ 系， 大陆字写住嗰个地方，我死啦，唔通五点去咗边啊？个飞机 吓译咗咩？ 跟住佢又仲有话，仲有五分钟就 land 得。我吓呢个机场叫咩咧？你机场啊，三个字、四个字嘅好似。即系呢个唔知有冇人记得啦，系好短时间嘅啫。 系， 即系觉得大陆人咧，即系嗰啲。崇拜共產黨嗰啲咁，即係我覺得大陸人佢好似阿湘呢啲咧咁鬼醒目嘅大陸人咧，即係都了解咩叫做咩、共產黨其實做緊啲咩，咩、叫錯。我好相信咧，廣東人好多都知道，但好多大陸人去咗大陸做嘢咧，即係外國嗰個程度咧，即係成日覺得所有外國嘢或者香港有啲咩咧都要，即係今日我揸裝啦，我就有權力去改變一啲嘢啦。成日都呢個新聞冇死過、包括嗰個人喺航空公司度做嘅，喺佢大陸人唔知邊個叫冇人點佢，而佢自己走去改咗一個咁嘅名 字。真心愛國嗰啲。 真心愛國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又死去加拿大嗰度做工喎，好得意喎。即係我唔知 身在曹營， 好奇怪嘅諗法嘅。即係其實阿湘喺度啊，即係可以你否白下咧，究竟即係大陸人嘅。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呢、即是為什麼這麼多人呢個考慮呢就覺得說八國聯軍在害他、但是自己呢就個身體很誠實呢就去享受其他國家的空氣和自由的這樣那麼得意的即是吃內扒外、即是有愛國但是又享受即是身體還身體把口還把口的這樣這些是一個人類的進化的歷程來的我都相信是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歌劇集近平到 Side 正片的 Focus 絕對沒問題 Jackie 曾有種當家作主的心態、 Terry Kwok 王庭之爭業作雲蓋華 曾業作雲蓋華 雲蓋 Vancouver 即是 Vancouver 那不奇怪的、這個、因為即起碼這個讀音呢都是廣東話因為最早開墾北美洲嘅人呢都係台山人同埋廣東人嘛、甚至乎連Manhattan 即係我哋中香港人就叫 Manhattan 咁樣但係鬼佬係冇個 T 字音㗎嘛 Manhattan 咁樣當地人咁但係當地嘅台山人呢就最了解啲鬼佬點樣叫自己嘅地方叫 Manhattan 咁樣咁於是乎呢佢叫做文鐵五即係以前呢個曼哈顿嘅名咧就叫，即系当地嘅台山人咧就叫文铁吴大楼咁样。咁你谂下用台山话嚟读文铁吴就系、就 man 铁吴，明唔明？ 好难发音。 系啊，我哋发唔到，台山人就发到啦。即系所以咧，译名嘅嘢咧，我觉得就你要尊重翻首先译嗰个人咯，同埋最多人用嗰个人嗰个名咯。咁但係大陸人咧就係不停咁樣咧想改變人哋嗰個習慣原因就係佢覺得而家Vancouver 最大嘅地主就係大陸人啊嘛，咁於是乎咧佢有咁嘅想改變人哋嘅現狀嗰、那個 即係佢哋用咗一個價值同我哋個價值並唔一樣咯。 Terry Kwok 黄庭之曾业作云盖话 ：Jackie 曾去到热地球任何角落都以为是自己的主场。Jackie 曾 Mohawk， Mohawk 即是红番。 Sydney 哦 ，Mohawk 呢个笑料真系好笑，可能你未听过。 Jackie 曾 Mohawk Social Sydney 而家叫悉尼啊，你老尾。 悉尼老尾啦，真系。 悉尼， 真系，唉，真系。 雪梨 呢、這个就系可悲啦，因为广东人真系唔争气啦，即系广东人成日都攞唔到呢啲话语权，其实攞晒噶啦，已经系因为有啲雷老虎咁嘅态度嘅嘅恶人咧，就不停咁样改变呢个现状。咁啊冇眼睇噶啦，其实我都唔会因为咁样愤怒噶啦。咁啊同埋即系我都讲过阿 Dicky 就知道我讲乜啦，因为曾经我以前做录音师，就专系录啲广告嘅 voice over 嘅。咁咧就嗰啲客咧坐喺度牛咁眼咁樣望住嗰個voice talent 講乜嘅，咁咧一啲香港貨咧，即係香港嘅品牌咧，成日想扮外國嘢咧，就揾外國人嚟讀 voice over， 即係嗰陣時呢個妙手仁心咧就brought to you by， 跟住噏一輪呢個sponsor 出嚟噶嘛，即係冠名節目啦，咁包括咧呢個 Celux。紙巾咁樣、 oh, okay. 包括呢、這個Mohawk 咁、 oh. 樣嗰啲呢，咁呢就呢原來 Mohawk 同 Mohawk 呢係同一間公司嚟講， 即係 Mohawk 呢就即係紅番嗰啲名嚟㗎，咁但係呢之後變咗 Mohawk 㗎喎，有你女梁偉 喺度好 似隻曱甴咁樣喺度跑嗰個呢， 仲、oh, 有㗎咩？ 有㗎，咁唔係我講緊廿幾年前我做嘅嗰陣時呢，原來呢個真正個理由呢就係、是原本是叫 Mohawk 的，咁咧嗰个老细咧就跟住去跟场去录音咧，咁咧就佢即系个品牌买翻嚟噶嘛，即系嗰啲原来香港有啲已经有人开咗一间嗰啲有限公司啲名咧，呢叫买壳啊，因为你开一间公司要嘥好多时间，有会计师又成，咁、 啊、 所以啲会计师楼咧就买定好多。唔同嘅空殼嘅名，咁你即刻就可以 access 到啦。咁、於是乎咧，就嗰、那個明明無科咧，咁個老細唔知點串咧，成日聽佢同事講無科。咁於是乎去到嘅時候咧，咁咧就嗰個鬼佬讀無科。咁咧跟住嗰個老闆話咩啊？跟住佢話咁人都要睇老闆頭，因為老闆嚟咗，問咗老闆應該點讀啊？照教啦，讀翻無科啊，因為潮州人嚟嘅。 有啲 咁佢嗰啲口音無哭咧，即係李嘉誠嗰啲咧，咁於是乎咧搞下咧，就真係出咗個無哭呢個名出嚟。 無哭啊！ 係啦，咁另外咧，我聽講緊紙巾咧，就一個叫 Cello 嘅品牌，呢啲應該係人哋嗰啲公司執咗啦，就俾間公司買咗，咁啊拉 Cello 啦 ，Cello 啦 ，C E L L O 咁樣啦。咁咧，嗰個又係佢又同一間公司做嘅，咁咧就去到點鳩嗰個鬼佬錄呢個 voiceover 喎。咁咧嗰個佢自己又識少少英文啦，因為香港殖民地勝在咧，你小學人都讀過噶啦，少少拼音香港人都識嘅。我諗相信好過日本添啊，呢啲好過大陸啦，起碼。咁咧，佢不嬲嗰個老闆咧，見到呢個品牌咧，都以為到 Cello 嘅， 呢個 Cello 又唔知有冇 S 咧。咁咧，跟住咧，佢就好早咧已經將呢個品牌咧譯咗個中文，就叫斯諾士。 哇！ 因為老闆話咧，嗰個叫喺度 Celux 咁樣。 Celux，OK。 Celux 定 Celux 咁樣。 OK。 咁咧，跟住咧，到個鬼佬去讀 voiceover 嘅時候咧，照稿讀啦。Celux， 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Celux。咁跟住话吓，唔系咁读噶，斯洛士哦。跟住嗰个咧，斯洛士，Chelos， 即系想尽量想满足佢 啊。 咁我又读极都唔啱，跟住鬼佬 ，OK， 你叫老板讲一次俾我听 ，OK， 我唔睇稿。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斯洛士，连个士字变 SY 啊。咁就咁样出咗街好多年噶呢、這 个。OK， 即系我觉得咧，即系香港人其实一早已经做紧呢啲嘢噶。但系个层面咧就只系自己嘅 product 啫嘛，就唔会再改人哋个地方嘅名，改做你嗰个大陆口音发音啊嘛，大佬。咁所以咧， okay. 我觉得呢啲真系好搞笑啊！呢啲真系。 斯洛士。 斯洛士。 惠亮松无知一问，唐卡话系唔系同物种有关系？ 系啊。 野玉是人树，其实系无广东话这种语言的，系广府人自我中心车，在客家人和潮汕集居的地方交流是用普通话的，不是用广东话的。所以我觉得广东话实际系唔存在的。 系，哦，你咁样都系有启发性喎、哦。 嗯， 广东话实际系唔存在的，但系有好多人讲紧，唔知点解。 系啦， 我其实唔系好捞到你讲乜噶，阿湘。 系广府人自我中心。 恒宏维珍尼亚译咗做弗吉尼亚，麻省变做马萨诸塞上偶。 Massachusetts 啊，喺麻省咪麻省咯，而家叫做马萨诸塞州。 系咩？ 都唔知点解咁多发音嘅。Massachusetts 是啱嘅，麻省就只有简化嘅。 系啊，日萨 咁啊，麻省理工咪叫马萨诸塞州理工，哇，长到扑街啊真系。咁洛杉矶同埋罗省咧， 罗 省就叫 Los Angeles， 咁啊罗咯， 系 嘅省，咁几方便啊。 语文经典波鞋点可以冇 Yasaki？ Yasaki 啊，即系性欲无法舒展。鍾意插沙池㗎嘛，嗰個歌叫係因為我朋友唱嗰個歌。 又係廿年前嗰啲。 係囉，我 Yasaki 呢，我見到布星鞋廠仲有一賣。 哦哦，有 Kamachi 佢嗰啲，係呀嗰啲。 呢啲 Kamachi 同埋 Yasaki。 平價嘢咁樣啦。 都係嗰個老闆嚟㗎。即係呢啲就係香港嘅商業橋廠嚟嘅，其實就係。 Jackie 曾做过报本，就一定会知有本翻译外电嘅专用字典。 哦、 Jackie 曾 Chemistry。 哦，系啦，喂，咁咧，其实咧就其实今日好多人嚟咧，都想阿 J 讲翻艺术嗰啲嘢啦，咁亦都满足咗佢哋啦，系咪？咁咧就我哋有第二啲嘢想讲嘅。嗱，原本阿 J 唔嚟咧，我就有预备咗啲嘢嘅，不过我哋快讲， 系啦， 15分钟跟住 round up 啦嘛， 系啦。 喂，咁咧嗱，我其实想讲咩咧？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再睇到嗰套电影咧，就叫《潜行浩劫96小时》。咁、原本今日神秘嘉宾咧，佢啱啱睇咗，咁啊谂住同一齐讲嘅，但系点知咧佢又因为工作家务嘅关系咧嚟唔到，咁我唔讲边个啦，咁我要讲少少嘅，因为我希望大家会睇呢套咧，系唔系？槍林彈雨嘅軍事片，佢只不過用一個軍事嘅背景，係講一套關於家庭倫理嘅悲劇嚟嘅。 悲劇啊，仲要。 咁所以咧，即係淨係咁樣，大家都應該去睇啦，係咪？即係大家如果睇開一啲嗰啲 棒， 就係棒棒棒一般嘅戰爭片咧，咁係會有驚喜嘅，因為佢有一個 base on 一個咧歷史事實嘅背景咧，就走去講呢套戲嘅。你應該唔知出咗世未咧？就係2000年嘅時候咧，有一單富士克號大爆炸，就係有架潛艇咧就爆咗炸，就潛咗喺水底度，有幾十人生還嘅。咁而國際嘅救援隊已經扎曬馬喺嗰度預備救人嘅時候咧。咁當時嘅蘇聯咧，就為咗國體啊，為咗佢面子咧，就阻止同埋唔贊成或者唔俾嗰啲國際救援隊嚟救佢，就監生幾條友咧喺度捱咗幾廿小時， 哇！ 就死咗先至放啲皇家救援隊落去救佢，救啲屍體出嚟。咁咧，你故事咧就 base on 咧佢哋寫嘅遺書啦，同埋成件事嘅前因後果啦，同埋當時。政府开嘅记者会，而嗰啲热窝中嘅蚂蚁嘅军人嘅家眷啦，嘅一啲好煽情系好似有少少负面啦。即系当时你都煽情啦，大佬，你有屋企人 洋葱嚟啊，好多洋葱位， 有啲洋葱位嘅。咁咧就老公又喺晒嗰度嘅。咁你个政府咧无能唔紧要，有人帮你手又唔俾人帮。即系令我谂起咧，其实睇呢套戏咧。就睇又你又見到香港嘅未來，你睇下而家嗰啲沙中線嗰啲，即係如果唔係今日爆咗，到時砸死人，佢夠膽死咧？佢話冇人死過啊，又夠膽死咧？話嗰啲港獨分子因為就揼個地揼爛咗笪地啊，所以地鐵就下陷啊，所以令到香港人咧就搭唔到地鐵啊，甚至乎死咗好多人啦、啊。即係而家香港嘅立法會已經廢咗，而香港嘅傳媒亦都 一啲正常嘅傳媒已經收皮啦，賺唔到錢啦、嗯，而剩翻低嗰啲都係咧親建制嘅傳媒。咁、嗯、你將來發生一件好似呢個富士一號大爆炸嘅事咧，係絕對好合情合理會發生嘅、 啊，都唔奇 嘅。咁所以咧，即係叫你入去睇，唔係叫你入去哭喪。只不過咧，我覺得呢個電影咧嗰、那個拍攝角度啊，即係將一件事咁樣嚟陳述，同埋一個。当我哋睇到荷里活片都系话晒哑嘅时候咧，咁呢条片咧就系、是、有一个法国导演啦，Luc Besson 去执导啦，同埋个监制啦，用嘅制作公司啦，同埋即系里面有好多配乐啦，甚至乎特技啊，甚至乎成个 production 咧都同你睇开嗰啲片唔同嘅、 嗯， 因为咧佢嗰只潜艇咧系真系一个道具嚟。 唔系咁细嗰啲系嘛？ 五层楼咁高啊， 哦 okay、 即系一比一咁样整呢个道具出嚟，只不过佢冇战斗能力， 啊、 但系真系喐得嘅潜艇。喂，谂下你净系睇人哋 production 都唔少嘢啦，大佬。咁啊，同埋呢单嘢咧就历历在目嘅对我嚟讲、 嗯， 因为我当时已经一个成年人嚟噶啦，即系呢单嘢嘅时候，我亦都有留意嘅新闻嘅、嗯，因为当时我睇 CNN 嗰啲 live 嘅记者会啊，以前啲新闻好似好睇啲，咁咧舐晒气啊。即係我都記憶猶新嘅，真係。 嗯。 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應該睇下呢套戲啦。 幾多年前話其實嗰單嘢？ 二千年啦。 二千年嘅咩？ 係啊，咪就係話咯，咁近代都竟然發生呢咁嘅事啊？點解會有啲咁嘅慘劇發生咧？ 蘇聯。 因為蘇聯啱啱八九年，你都知啦、嗯，即係因為政變產生就變咗獨聯體啊，即係變咗最尾。蘇聯已經唔係蘇聯啦、嗯，即係嗰啲東歐嘅加盟共和國咧、嗯，已經全部獨立嘅又獨立，分裂咗。柏林圍牆又剷除咗，咁樣變咗咧。當時嘅獨聯體咧個經濟係好拮据嘅，因為以前好多唔同嘅其他地方有税收噶嘛。咁佢哋因為長期嚟講太多錢擺落軍事嗰度咧，民生嘅嘢完全唔夠理，咁、樣變咗咧當時。甚至乎連軍隊都冇糧出啊！ 嗯、 即係個戲裡面全部係一個好平坦、好平坦嘅方法啦。因為美國拍親蘇聯嗰啲特別蠢啲啦，蘇聯咧特別奸啲、特別狡猾啲。 美國就最醒嘅， 同埋蘇聯嗰啲係冇感情嘅、 啊， 對家人好冷漠嘅、 啊。 即係我哋睇呢啲咁嘅戲睇得太多年啦，同埋蘇聯啲人咧即係殺人唔眨眼嘅。 哦，話咩？嗰啲系啦，成日讲到佢系好高，唔知 啊。咁总之唔 make sense 啦。咁呢套戏咧就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拍啦，即系冇歌颂不特止，仲将人性个现实咧都拍得巨细无遗啦。系、一套几好睇嘅戏嚟嘅，即系唔系因为我收咗钱啊，完全一毫子都冇收。但系咧，我睇咗呢套戏，我觉得系有啲特别嘅收获啦。咁同埋咧，佢得一个明星啦，就系、是、做。即係唔係一個明星，即係一個比較大家出名嘅明星，就係、是、做呢個 Kingsman 嗰個老嗰、那個嗰、那個特務嗰、那個叫咩名話 ？Colin Firth 咩啊 ？Firth 啊 ，F-I-R-T-H 啊。 哦 ，Colin Firth， 咁咧即係我唔識佢英文名都唔識啊。咁咧佢又做得非常好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放假睇下呢套戲啦，即係唔好走去 BT 啦呢啲。 仲有嘅咩？而家 BT 有啦，梗系点会冇啊？喂，点解我会叫大家睇到咁嘅戏呢？原因就系、是、我觉得即系买呢啲片咧，我觉得已经艺高人胆大噶啦。得、一个唔系香港人好鬼熟嘅明星，而一个咁大制作嘅，同埋监制亦都系鬼才啦，同埋嘅配乐咧，我亦都非常中意嘅，即系唔系好煽情嘅，反而佢系有少少。即係我覺得似呢、這個Dunkirk 嗰種手法咧，即係成日由人個心情裡面發出一啲聲音嘅，佢唔係話好賣弄嗰啲 melody 啊，唔好賣弄 嗰啲 因為你睇好多戲咧都係靠個音樂就令到佢好高漲嘅，咁但係呢套正正佢唔想你好高漲咧，就用一啲好濕圖嘅方法嚟做一個配樂，我覺得好恰當咯，真係。咁另外就係即係讚嘅咁多啦，同埋有啲鬼馬嘅手法嘅，例如咧今時今日咧，即係咩 CG 咩特技咧，都有人用過曬啦。但係竟然好 old school 同埋好 basic 地用咗一啲16:9同4:3嘅一啲玩法咧嚟分野兩個唔同嘅世界咯。 哦， 即係有心思咯。你唔係話佢話好叻嘅，呢啲只係好簡單啫嘛。但係佢好有心思咯。即係希望帶你唔同嘅世界咁樣，所以咧。大家真係要留意下呢套戲啦， 咁啊嗱，赞又赞咗啦。咁啊，另外咧就我想讲下，我近来睇咗个剧咧，就叫《Young Pope》，年青的教宗啊。 嗯， 真系神来之笔到爆，你真系得闲翻嚟。 系。 咁呢套戏啊，迟啲先讲咯，睇咗四集啫。 O K。 咁啊，另外咧就我琴晚咧就去咗一个地方就探班嘅。咁咧，话说咧，我哋 Stage Tube 咧嘅 Live 咧， 嗯， 即系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呢个壮举咧？呢、這个壮举咧就系咧全香港第一个 Live 嘅 YouTube 嘅 Live Show 咧，就系喺我手上嘅， 系 就系、是、我揾咗三四队 band 去表演嘅。咁因为嗰阵时 YouTube 咧佢嘅Live 嘅 quota 系好少嘅，即系唔系人都可以搞个 YouTube Live 嘅。咁、 嗯、 啊最早嘅梗系版本龙一啦，咁其他有好多外国嘅，即系我同时嗰期咧得我可以做到一个音乐嘅 Live 嘅 YouTube 啦。咁就喺个场地嗰个 sponsor 咧就是、我朋友嚟嘅，咁、佢叫 KD Square 佢间 studio。咁咧，琴晚就重回舊地咧，就是、探班啦。因為佢又搞緊一個創舉啊，佢個創舉咧就係、是、有一個 system 咧，啊叫做 Masscape 咧， 創舉。 咁咧 潮州話 係啊，佢有個新嘅 sound system 咧，叫做咩唔知 K 啊唔係叫做唔知咩 soundscape 啊，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啊，即係有間音響公司咧，就原來咧香港政府咧即係水浸到咧。一個文化中心咧都買咗個 system 嘅，嗰、那個 system 有一個中央處理器，咁、咧有三十幾條 channel 咧同時入咗個處理器之後咧，即係三十幾個 sound source 咧，佢又可以用一個 real time 或者預先去定義嘅一個 surround 效果嚟。 嗯， 咁咧其實政府完全未用過。 呢啲錢咪使得好咯。 係啦，完全冇一個單位係用呢啲嘅，因為咧 買先 呢啲咁嘅硬件咧都充分需要。背后嗰个常识同埋呢个艺术， 个场咧，同埋 嗰个人啊，即系嗰个软件人咧，包括系咪去配合先至可以发挥到嘅？咁啊，全世界用得最多呢个 surround system 咧，就系Crawford。 嗯 ，Crawford 系电子嘢，大家都知七几年嘅，至到而家都仲系好多人听嘅电子嘅班霸啦，德国嘅电子班霸啦。咁佢哋先至咧用得到呢、這个所呢、這个效果嘅。但最讽刺就 系 咧。佢嚟緊嗰個嚟香港 Crawford 咧，就唔用呢個 system 嘅，因為睇唔起香港嘅 market 啫，所以就覺得屌你 market 咁細，你仲要我嘥咁多嘢，即係你唔配有呢、這個呢、這個 system 啊！但係最諷刺嘅就係咧，原來文化中心已經買咗呢、這個，都係吹到啤下聲。 文化中心其實啱用咧， 其實唔啱 嗰個場 多嚿錢咪買啲嘢翻嚟 擺下咁樣， 咪擺落個報書台度話我有呢個 system 咯。 即 係 覺得香港有混吉嘅，應該有嘅錢就冇，又唔會提供嗰啲求其混吉嘅，包括學術上買嘅器材先得人驚。我揾集專登講啊，我亦都涉獵過，即係嚟緊曬譜嘅。香港點解需要一個叫做 Atmos Theatre 咧？請問？即係知我講乜就知啦，唔知我得閒講嚟緊曬譜啊！真係 Atmos 呢個呢個概念呢、這個技術咧，連香港最有錢、最捨得使錢拍電影嗰個古天樂咧，佢都唔會投資喺 Atmos 嗰度。原因就係佢背後一副三大，佢揾好多專家翻嚟將佢再做後期 support 又成啦。 兼夾你啲香港嘅觀眾根本有冇 Atmos 佢都唔知嘅，所以嘥鳩氣嘅覺得。咁所以咧。佢都唔會投資嘅，但係竟然學界咧、即係嗰啲喺教緊書嗰啲阿 Sir 咧，即係嗰啲學院派咧，竟然咧要去香港嘥幾千萬整一個 MO Theatre 教嗰啲人教啲學生， 佢都用唔到學員啊！ 一來用唔到啦，二來仲有好多黑暗嘢咧，我都係近來先 explore 到嘅，即係好撚離譜嘅，真係啲錢咁樣使法嘅，原來係咁咧，我幫唔到啲乜啊，可惜即係我。提出曬我嘅意見啦， 學完出嚟又 outdate 咗咯。 唔係啊，係你冇得掂嘅。係 啊，係咯，用唔到。 佢嗰啲係買翻嚟做 show 嗰啲嘢，即係嗱內情啊，慢慢。 係啦，你都係交數啫， 好離譜啊！真係離譜到我想喊嘅嗰一刻，真係我知道咗個內情真係 嘥錢。 係啦，咁咧之後咧就咁就係咯。咁我頭先講到邊度啊？唔記得咗添啊！我知係個 係呢個 show， 嗰個 show 係三月十號咧，嗰個 show 叫做咩咧？即係睇翻，因為我琴晚咧好 exciting 啊，同佢講完，我抄低咗嗰個 show 咧，就叫做死啦！ 你要開翻張相睇啊！ 要開翻張相睇添， 本土， 我真係好冇記性。 咩啊？ 即係總之有一個咧，本地有幾隊 band 啦，嗰隊 band 咧，大家都係玩嗰個音樂咧，嗰種音樂就叫 post rock 啦。咁 post rock 啊，不如阿 J 解釋下咩叫 post rock 啦？ 點樣解釋？ 即係例如， 如果中文嘅話，即係叫做咩後搖滾啊，係嘛？ 係啦， 即 係 其實佢係 based on 一個rock 啦，即係嗰個係咪叫嗰、那個叫拍子啦？ 係 嚟到。怎么说呢，你都去做一个氛围比较叫阴暗的阴沉咯。对、嗯、 没错，这个 是的，即其实很得意的。即你用摇滚的一个节奏，其实都是叫做比较快的嘛、 嗯、 即比较行的一个节奏的嘛。但是你又可以玩成一种另一种的氛围。咁其实这件事是九十年代其实是好好兴噶嘛，咁、嗯、我周围嗰啲 friend 咧，其实都系好中意听呢啲 post rock 嘅嘢。咁、嗯、外国嗰有几对比较出名嘅、 嗯， 即系譬如你咩 Sigur Rós 啊、 Mono 啊， 系啊，莫怀啊嗰啲啦 ，Godspeed 嗰啲系列系咯，有一期 Radiohead 都系噶嘛， 系 Creep 嗰排， 系啊后系咯，即系后之后嗰两只咁样， 嗯， 咁跟住。系咯，我唔知而家系咪仲有人玩啊，定系点样？ 原来有嘅，香港有几对 band 咧，有 More Reverb 啦， 系， 即系嗰个琴佬嗰对滚友嗰对 band 咧，曾经上过 Stage Two 嘅，所以我识佢嘅。咁我同埋我喺Cluck and Flap 同埋自由嘢都听佢哋嘅 live 咧、 嗯， 非常好听。 嗯 咁咧，另外一对咧叫 Naked and Lay， 我呢度我唔识个，咁呢度。有寫啦，即係難怪我唔知個 show 叫咩名字，我睇咗張海報好耐，我都唔知道 邊個係咁 名 show 名咧。其實一個 係啊，仲有談風再説啦，咁佢叫做TF versus JS 嘅，即係比較複雜嘅。喺美術上咧，個字就報得好靚嘅。咁、 嗯、 咧就有呢幾隻 band 咧，仲有冇漏啊？哇！呢、這個海報真係 其實冇 show 名㗎， 冇唔見 show 名喎。咁啊，三隊 band 啦，咁啊門票咧就係360同埋420啦。咁嘅就有。几个 sponsor 单位啦 ，Cubic 啦，有原力乐器啊，哇，劲嘅原力，即系 Force 啊，咁同埋 White Noise 啦，咁样，咁有呢几个单位去，即系嗱呢几个单位，点解我唔系收钱去卖广告？因为唔收钱我都会讲啊，因为佢哋咧都系蚀住做啊、嗯，因为佢牵涉嘅人力物力咧，有嗰啲喇叭阵咧多到咧几十个，即系几十几唔止啊。即係幾十個 columns of 喇叭， 嗯， 因為佢個 processor 咧會有好多 output 嘅，咁咧佢要我而家我琴日去探班咧就是、rehearsal 嘅時候咧，要跟翻個 time 曲咧成個 sequence 玩一次， 嗯， 咁而個 sequence 錄咗個卅幾條 track 咧係 multi track 嚟嘅， 嗯， 咁你要事後咧將個 track 錄 K 咗之後咧， 嗯， 就有一個技師咧或者一個 artist 咧， 嗯， 就走去將佢現場嗰個 surrounding 嗰、那個設計啊，譬如我有一個膚淺啲啦 ，jump solo 嗰陣時咧，我要嗰個 jump solo 嗰啲擺位咧，就喺你嘅 around 嘅。譬如我將你每件樂器，譬如我突然間我想個鼓手個第一身嘅感覺，例如個叉喺呢度啦，個 ride 喺呢度啦，個 kick 可能喺下面啦，同埋 snare 喺 tom tom 左右或者後面啦，咁佢可以做到咧 detail 到咧。你企喺嗰个观众位度，你感觉到你坐喺个鼓嘅时候嘅唔同前后嘅。咁、 哦、 譬如可能有吉他咧，有个 effect 咧，就可能由一个由个天嗰跌落嚟嘅，即系好似天使咁样，由一个好蒙好远嘅环境去到你地下喺你面前嘅，咁啊做得到嘅嗰、那个 system。咁但系问题咧，你要后期做一镬啦。咁、 嗯、 所以咧，你要录低成个过程， 嗯、 而佢将呢个 motion 咧录一次。 嗯 咁你就做到 live 嘅時候，觀眾咧有嗰個心思，有嗰個感覺。 OK， 係好勁嘅 experience， 即係係咪好 musical 咧？我就唔覺得係嘅、 嗯。 但係咧，你一個觀感、身體嘅感覺咧，係絕對一個好新嘅 experience 咯。咁、 嗯、 人哋 craft， 人哋都係即係香港人難得有呢種精神咧，喺、 嗯、 一個又唔賺到錢嘅concept。唔賺到錢一個商業行為裏面、嗯，而又肯嘥咁多心機， 倒貼啊 做一個創舉出嚟。呢個創舉就係將呢個耳目一新嘅一個一個感覺咧，就帶俾觀眾咯。咁我覺得呢個 show 咧，你中唔中意音樂？我覺得喺 generic 嚟計，即係你唔好話你本身聽開乜， 你一個一張白紙嘅人去聽啲音樂咧，都有一個好澎湃嘅感覺嘅、 嗯， 即係你買個澎湃同埋買嗰、那個深度， 嗯、 即係佢唔深嘅，其實 Pro Swag 一啲都唔深嘅，咁、 嗯、 但係嗰個澎湃感咧，那個rhythm 係點樣drive 到你啦，那個 groove。即係佢唔分歧唔性嘅，係好沉重同埋好 好講氣氛嘅， 係啦，同埋有空氣感啊， 係啊， 即係因為佢一層一層次咧，即係加埋佢用好多 reverb 啦， 嗯， 好闊嘅個感覺， 嗯、 即係一種咁嘅 rock 咧，而能夠再加上一啲咁嘅特別嘅音響 experience 咧，我覺得我就一定捧場啦，三、 嗯、 月十號麥花臣球場啦，咁、 嗯、 咧老實講，即係我嘥咁多牙力咧，原因就係個銷情麻麻地 哦、 因为你要解释一个咁嘅 show 咧，即系我而家就咁讲一讲三个字啦。但系靠一张海报咧，系唔会明白佢究竟有啲咩卖点嘅。咁咧，同埋咧，嗰、那个音响公司咧都有份宣传嘅、 嗯。 但系佢讲到一个 hi-fi show 咁样咯。我觉得如果你当个 hi-fi show 咧，就真系实在倒卖嘅，简直系。 喂， 你中意听 hi-fi 嘅人、嗯，根本就唔会中意听呢啲。 系咯。 原因。 听到佢啲声， 你知咩叫做 HiFi 碟啊？发烧碟啊？ 唔知靓声。 你知道咩元素啊？ 唔知。 你讲出啊？嗱，你听 Pro Swag， 你讲咗个氛围啊。 佢嗰啲 HiFi 玩 HiFi。我解释啦，HiFi 碟咧就系尽量咧都冇一个长音嘅、 啊， 全部啲音都好短嘅。即系例如木吉他、钢琴啦、 嗯、 double bass 啦、鼓啦，咁因为短音就好清噶嘛，佢、 嗯、 唔会胶着咗一个气氛出嚟。佢只係好清脆，好、 okay. crystal， 嗯， 好angelic 嘅人聲， 係最緊要清楚， 好 crystal 清楚咧。咁一啲好膚淺嘅喇叭友咧，即係 hi-fi 友咧，就覺得哇好清啊，哇左邊右邊都清楚，我錄音好清脆啊。 其實聽個喇叭， 唔係因為佢哋嘅形容詞太膚淺啊，淨係識得清脆啦，好爽啦、低音又甜啦，高音又乜啦嗰啲，即係通常咧最膚淺嘅 hi-fi 友咧就係、是。个市场最多嘅，咁所以咧呢、這个无可厚非嘅，因为呢啲咁多嘅 玩硬件， 老夫浅我并唔系贬义嚟嘅，喺我嘅字典里面，原因就系咧佢简单啊 ，sorry 啊，成日得罪咁简啦，即 系 好简单嘅听法咧，就系咧 表面就 是 听 表面都唔好，都唔开心， 系啊， 即系嗱，其实我系最大罪啦，话人哋肤浅，咁你话人哋简单， 表面， 你话人哋表面都系衰噶啦，好简单地，我中意听到一样嘢清楚， 净系听声 就 OK 啦，哇，咁啊最纯洁嘅音响啦，咁、 嗯、 样。咁即係你淨係聽嗰方面呢，嘩即係會聽 Pulse Rock 呢， 哇好嘈啊， 喇嘢啊，又嘈啦， 棒棒棒棒棒棒棒， 啲音就太長啦、 啊、 即係交著埋一齊呢，我完全聽唔到音樂嘅 detail 啊， 一首歌30分鐘 啦，咁變咗你老實講，你聽 Pulse Rock 真係唔係聽到 detail 啦，咁變咗你諗下嗰個音響供應商走去咁樣宣傳係咪即係倒米先 呃人入場啊， 即係到佢都屌老尾啦，真係咁，所以变咗 戒灯啦，要 係啦，即係我希望我咁样讲法呢，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嘥少时间去欣赏呢个 show 啦，但係最失败呢，我真係唔肯知个 show 名係咩，我睇下啲内容， 佢真係冇 show 名係咪，或者佢都唔奢求，嗯 喂，咁咁高咁高清你就唔好收钱啦，不如好冇咁呢，唔收钱就唔得啦，因为呢据主办单位之一呢同我讲呢，佢哋租场呢即係吃尽苦头喎， 麦花臣 佢就希望呢我喺九七廿四嗰度呢就帮佢爆大镬、 嗯、 就讲个黑暗喺边 吓， 你睇下有冇补充啦，你睇下先，我讲緊个黑暗先，个黑暗呢、 okay. 原来呢就係、是、呢本地呢就有条咁嘅一条契弟呢，就将所有场馆呢就预先 book 定晒，即係死生人霸死地，即係等于一啲打羽毛球嘅师傅呢就 book 咗一年 book 咗280日嘅场呢，就冇人嚟佢都要 book 咗，我有钱俾呀你吹呀、啊、咁样。就令到其他呢嗰啲业余人士呀、啊、或者唔係经常搞show嘅人士呢就冇场用。咁呢原来红馆又係咁，麦花臣又係咁，过场呢都係俾个咁嘅所谓 agent 呢 book 咗。但政府去管理呢啲场，你冇理由容许俾一个 agent 走去咁样滥 book 一啲场㗎嘛。喂，你法例冇啊，法例冇你咪諗下点样改囉。咁令到呢一般人呢就冇机会 book 到呢个场。一个场系咪一定要规定日日都有人用先。咁於是乎呢啲呢一年搞两个 show。嗰两个 show 呢都系佢冇人攞佢个场嘅时候呢，夹硬就臨時搵啊温碧霞呢啲都冇，唔系唱歌啊走去。 攝 場啦咁样。 即係人人咧都即係有啲人買佢怕咧，就同劉合污啦，就喺佢手上攞個牆翻嚟用啦。佢手上攞個牆翻嚟咧，喂佢咩都唔使付出嘅，你錢就俾足，仲要俾突，仲兼夾咧，你唔夠錢俾突咧，你喺你個海報咧個製作嘅單位要加埋佢落去，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即係話咧，佢一毫錢都唔使出，佢即係。压咗你个墙，你帮佢 fulfill 咗个墙费，仲要俾突咗佢一啲唔知咩服务费，佢仲要喺你个海报度加埋佢系主办单位。喂，屌呢咩道理嚟噶？喂，政府完全唔捻理喎，呢啲有冇搞错啊？即系呢啲啊，真系好黑暗嘅嘢嚟，我听到我都懵啊，真系。咁个友叫咩名？叫唔知道？大家其实唔难查嘅，你睇温碧霞演唱会咧，你又见到佢。你知唔知呢个 show 叫咩名啊？终于。 冇喎、啊，冇 得、啊、真係慚愧，我唔知佢慚愧定我哋慚愧應該。咁咧，於是乎咧，嗰、那個 Sound System 叫咩名？應該講一講佢嘅，佢唔知道一個咩 and 咩嘅 soundscape 叫做屌。嗱，俾少時間啊，嗰、那個叫乜 and 乜 soundscape？ 哦 ，D and B soundscape 嗰、那個develop 呢個 system 嘅公司咧叫 D&B， 因為 D&B 咧出喇叭出咗好多年噶啦，佢係咧其實有好多突破咗物理定律嘅技術嘅成就嘅 D&B， 因為咧同一隻喇叭咁細只咧，喺佢嘅 design 裏面咧，佢只要經過一個 processor 咧，佢個喇叭大聲過人幾倍嘅，真係好有成就嘅 D&B。咁咧，佢亦都係一個好前衞嘅一個德國嘅廠嚟嘅，因為德國咧喺冷戰之後咧，嗰啲聲納嘅專才咧，即係對於聲音研究嘅成果咧、嗯，就已經落曬呢個 Pro System、Pro Sound System 裏面，所以咧，即係大家淨係聽呢個 System 咧，都應該去。支持下呢個 show 啦， 個 show 係冇名 嘅，個 show 真係冇名嘅，又會冇名嘅，真係吹漲喎。咁咧，總之麥花臣場館就3月10號八點至十一點，記大家記得走去 咩事？ 支持下呢個 show 啦，因為仲有門票嘅，以我所知。咁我見到咧，即係大家都對我講嘢完全冇興趣啊！頭先講嗰兩樣。讲个戏同埋讲个音乐咧，即系所以我觉得咧有少少嘥电喺度讲埋呢啲嘢咧，即系讲特朗普有好多人搭爹嘅。 我讲讲广东话啊嘛， 系咯 ，Nana 都觉得冇用啦，系咪先？系咯，闷啦。喂，咁啊，唔好嘥大家时间啦。既然大家都就嚟瞓着啦，咁我读埋少少留言咧，我就走得啦。哇，咩事啊？ 哇，系凶狠啊！ 凶狠啊！哦，头先阿 Dicky 曾咧，我未读佢呢个嘅。 Dicky 曾 Devil Why Lamb Jeffrey Wong 哦 ，Devil 个牌子啊。 Dicky 即系入沙田。哦。Yes, see and sue。我意思系广东话如果存在，今应该可以喺广东都可以普遍使用啊。但是在粤东地区，冇人识听广东话，都是用普通话，所以广州话不是广东话。 哦 ，OK。 Click workshop。如果广东是一个省，的确每一种语言叫广东语，我们的语言叫广州话，语文根本是人和隻烂科技一流硬件九流凤凰广东话比普通话远远流畅，而家既普通话其实是明以后先有人讲，但都只是近似，因为汉人被蒙古人杀晒之后，清朝过子女真人学汉人讲嘢，但又学唔识，先至讲而家既普通话是哪吒话嚟的。我都在岩岩看完9:45那场翻嚟、 okay. Jack Music MB 邓无色歌连废路 Click Workshop 他的意思是广东省面有人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台山话等，所以广州话不可以叫广东话、 Terry Cobb The Wife 平平无奇 Vice Cup 太着重美国政制不太明白 The Wife 都忘 记是的，如果广州话叫广东话，对客家话、潮汕话、台山话唔公平。Thomas Sham Shampoo， 温碧霞， 系啊，温碧霞夹硬涉场啊，大佬。 温碧霞， 咁所以咧就，唉，我讲嗰啲嘢都系冇咩 market， 所以咧，我要讲好多，即系 可能呢度太多人係因為聽開政治網台入嚟啦，即係講啲我認為有養分嘅嘢咧，就完全冇反應嘅，真係可悲。 反而講唐家有反應。 Listen, just lazy to type M A R K。今日專心聽到最後，多謝兩位。 哦，多謝你阿媽。 Thank you。 喂，咁啊，差唔多啦，你有咩補充啊？ 我都冇噶啦。 冇啦，係嘛？ 係。 O K， 睇下本簿仔有啲 有啲咩寫啊？ 講樓先。哦，冇啦，都有啲费事讲啦。 系啦， 有啲都冇乜重要啊，即系头先嗰啲，仲有咩啊？啊，系喎，系喎，系喎。咁咧，我哋话说咧，我哋就生同咗一段日子啦。 哦。 生同唔知系乜就唔好听啦，即系唔再讲啦，讲十几次啦。咁咧，于是乎咧，我同阿监仔咧买了一部血同机 啊。哦 ，check。 咁咧，随时 check 下自己有冇入同啊？点知咧？天才嘅監製呢就唔知執嘢嘅時候將佢同機呢劈埋咗一個櫃桶嘅最頂。咁嗰啲係因為就手成日用㗎嘛。點知呢就唔見咗喎。唔見咗用了一次啫。咁跟住呢我就假定佢咁係倒垃圾嘅時候抌埋呢咁樣。咁後來呢等咗成兩三個月呢都搵唔返。過零月都搵唔返。但點解今日執嘢嘅時候搵返喎。咁到我識我哋已經買咗第二部啦。 哦OK， 咁样多咗一步咧，就如果有呢啲啱啱生同嘅朋友想知道了解到多啲自己嘅同数有几多咧，即系入唔入同咧，就可以咧，我哋用一个相对平嘅价钱咧，就卖俾大家，即系二手价，我用过一次嘅啫，应该系。咁所以系咯，喺度呼吁下。咁另外咧，如果用开血同机嘅朋友咧，咁我仲有少量血同子咧，就买多咗。咁咧，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我哋就比起行貨價平一大截嘅價錢咧，就可以賣俾大家嘅。咁所以係咯，即係借呢個機會呼籲下。咁如果唔明嘅話咧，就可以 PM 我問下我啦。咁啊，關於血同機、血同子咧，我都會即係個別再答你哋嘅。咁但係關於頭先廣東話嗰啲咧，我已經冇乜氣去討論啦，因為咧我掌握，因為我掌握到嘅資訊咧都係好片面啊，同埋唔知邊樣係真事，甚至乎有人話咩投票咩廣東話普通話嗰啲係假嘅，原來 係 咁有好多人用傳緊嘅，咁變咗咧，即係我冇資格去討論呢個問題啦。咁希望大家指教啊，留下言咁 OK 嘅。 我想講鬼故。 With Jenny, you dry still in here. With Jenny, ketosis, ye yok si yang su. 探长讲鬼故和政治的目的都是想宣传音乐。With Jenny, I am on keto diet. 其实阿湘呢你是少数是这么清醒的知道个动机是想怎样的。但是呢在这一方面呢简直是一个悲剧来的。就是我好似負責去講大家好想聽嘅嘢，只不過係，即係我自己想講嘅嘢，甚至乎想借頭借路，透過一啲話題，希望大家產生一啲討論咧。呢個係絕對失敗咗。咁唔緊要啦。 不過冇嘅呢啲嘢， 人一定會一定要面對失敗嘅。 或者佢哋咁真係可能冇興趣呢方面又真係。係 啊，咁即係我覺得興趣嘅嘢咧，邊個會天生有一啲興趣係特定嘅先？咁人人都係。透過一啲好奇心啦，或者open 你嘅 mind，你咪走去 explore 一啲唔同嘅嘢咯。咁但我發覺呢度啲人係完全冇呢個心態，真係唯有苦笑啦。咁所以咧，亦都唔能夠勉強啦。我都問，即係所以阿湘嘅意思係心水清咧，佢係仲係記得我呢個 channel 叫 Stage Two。 係啦。 喂，你睇緊嘅 Stage Two 啊，即係冇，即係但係。Who fucking cares？ 冇人会即系话知你啱听嚟唔啱听就走，咁算啦，注定失败噶啦。你即系但系咧，我个人胜在咧，我明知系失败， 都要试下， 我都要锲而不舍咁样，继续做嘅。虽然有啲攰，但系咁啊唔紧要啦。希望大家继续啦。咁啊 J 得闲又上嚟踩下场啦。 好啦， 咁啊唔好我叫你先嚟啊，不如你突然间有两个鬼故嘅。 唔係，其實有個我上次有個好長嘅冇講， 你今次想講啊？ 唉，哇，下次先啦。 好啦， 下次先啦。嗰個比較長，係朋係朋友嘅。 喂，咁下次咧就唔好咁耐咯。咁我去翻呢一版咧，咁我 manage 翻個片尾先啦。喂，咁好，同大家講聲再見啦，拜拜，多謝啊 J 啊， 拜拜， 再見。你聽緊嘅係 Stage Two Radio。 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Tube 立场。